民通关。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在同一节目说，对外国只承认指定疫苗的做法感到担忧，指出部分会员暂时不会接种疫苗，等待各国会否对接种哪种疫苗有共识，或者世卫会否提供更清楚的指引等，再考虑接种哪种疫苗。政府计划推行不停车缴费系统。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系统可以减省时间，也都可以减少在隧道前的停车、切线等意外，又提到计划由政府主导，所以不用缴交行政费。李耀培说，今次系统主要透过读取贴在车辆挡风玻璃并配有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的缴费贴以收取费用。他认为局方的建议是将缴付隧道费的责任改由车主承担，所以如果的士或者租车等涉及不同车辆，车主可以其后再向司机收取费用，又指司机可以选择自行申请缴费贴。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5点，跌310点，成交金额3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2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2蚊，跌8.5；阿里巴巴231.8，跌8；美团326.4，跌11蚊；中海油8.43，跌3.4；小米集团26.15，跌5仙；友邦保险98.2，跌5仙；中国平安94.4，跌1.5。港交所467.2，港交所是467蚊，跌了3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807，瑞士法郎8.371，欧元6.01，加元6.214，新西兰元5.563，欧元9.25，每百日元对港元7.1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53。日经平均指数报29,955点，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6,04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15美元，卖出1,73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咧就车多，西行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接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返赤柱方向近住蒲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而家近住蒲苑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在九龙丽翔道啦，而家去返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呢就车多。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排到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

系咪真系咧去到话油麻地啊、旺角啊呢啲地方咧？ 即系唔去得 近 啲地方 噶 嘛？ 系咪好 dangerous 噶咁样？即系以前唔知你哋有冇都总系遇过咧，俾人咁样去探问香港嘅情况 嘅？咁啊冇嘅， 我都冇。 不过咧就呢啲 调翻转咧就有啦。 调翻转咩？ 调翻转 你哋外国啊？ 系啊，你咧纽约咧， 系系系， 嗰、那个Brooklyn 嗰边咧系咪好杂噶？ 听讲你哋地铁站咧过唔到夜嘅喎， 系咪夜晚唔好搭地铁啊？即系呢啲咧就有问过。 其实我哋去其他地方都会有噶，即系可以话啊边个区咧比较复杂啊？夜晚唔好去啊，唔好留连啊咁噶嘛。 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今日真系啱啱好啊，即系可以咧两地大对碰嘅。 系点啊？ 咁但系即系嗱，美国又发生事，但香港又有啊嘛。香港咧以前我都有试过噶，即系你去。 你有试过咩啊？ 咪就啲人问咯，佢话你哋系咪真系咧古惑仔电影系咪真嘅？咁所以嗰阵时连阿郑伊健咧，佢哋做宣传咧，佢哋事后都话噶，系啊，即系当古惑仔最盛行嘅系列嗰个年代咧，佢哋每次翻去内地巡演咧，啲人都真系会问佢话系咪真噶？系咪你哋啲古惑仔真系有咁靓仔噶？ 系、 哎、 咪真系次次都咁大鹏人 噶？ 系咪刀光剑影噶？ 系啊，冇错， 系咪真系冇？人管到噶， 系啦，即系以前都系咁问噶嘛。咁当然啦，我哋自己喺香港生活嘅咧，你就会答翻外边啲游客咧，冇啊，假噶。 有边有咁多啊？喺度生活几十年都未见过。 咁又唔系全部假？ 唔系假嘅地方系咩咧？边咁靓仔啊？你睇下嗱，即系我就会带佢 啊。 我就会带佢睇啦。嗱，你睇油麻地呢个，嗱嗱嗱呢个啦。佢系咁派卡片，系咁，诶，楼上有四仔，楼上有四仔，你睇下佢个蝙蝠似靓仔。 喂，但系佢楼上买四仔，系唔等于系嗰啲喎？ 唔系冇啊，我话俾你听冇啊。跟住再夹住佢只手望，嗱、啊、你望下呢度，望下呢度，嗱、啊、成班俾人拉上警车嗰度噶，冇个四号男噶。 因为个拉已经恰 个个都垂头丧气， 垂头丧气噶。嗱、啊，但系直至琴日咧。我想大家又再惊一惊啦。如果咧，你 有 冇睇到个新闻啊？ 系啦，你同埋睇咗新闻，同埋睇条片嘅话咧，你又会再惊一惊？咦， 我真系有噶、哦。 莫非而家有人谂住再拍翻呢个古惑仔？唔知去第几集噶咯？第七集定第八集噶咯？系啦，唔知第几代咯？浩南哥而家都要让埋一边啊！因为琴日咧，即系就有条片咧就流出嚟， 系咪半裸？ 系 啊，点 系啊？吓亲啊！ 半啊， 都半嘅，影唔到只脚啊嘛。 喺车群之中， 咁咪算半咯，净系影到中间下少少啫嘛。 哦，原来嗰个叫半啊，我心谂、已经咩噶咯？ 哦，全裸要睇埋脚板噶。 OK 系 啊，要睇埋脚板噶。 明白。 喂，下一条啊， 周震撼啊， 喺旺角啊， 旺角啊，喂， 罗浮峰啊， 人来人往、啊，几咁多喺度出现嘅地方、啊。 我真系冇以为拍片啊。 系啊，嗱，本来咧就 拍紧戏啊，喂。 系啊，前日咧就未有片嘅时候咧，你就净系听到嗰个新闻嘅。 即系睇文字啦，都系 文字 咁样啦。 其实你已经惊噶啦，因为话咧人当街当行咧喺旺角嘅即系闹市里边咧，俾人哋老劫上车。 系啊， 系啦，首先你老劫上车已经 系 好惊啦，系咪先？老水鸡翼你 系 好啫。 系啦， 攞埋上车喎、啊，而家 跟住一班人嘅喎、 啊， 讲紧 一班人啦、 啊，系中途截劫咁样。 系啦，咁啊，正当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因为好快就话啊，嗰人又揾翻啊，又净系写住咧牵涉一啲咧，即系私人恩怨啊，感情瓜葛啊，诸如此类啦。哇，谁不知琴晚咧？竟然睇到片喎、哇！阿桂花田啊， 系啊， 你睇到嘅时候 好震撼啊！我净系觉得哇， 用你良家妇女嘅角度，你会点形容条片啊？ 哎、真系 哇！你个 林家妇女， 佢个表情，佢个表情头先攞影帝啊，攞影后啊，真系假到咧，真系。 唔系我冇谂住睇到呢啲嘢嘅， 你头先只手拨一拨啊，你直情好似系话，哎呀， 睇 多次啊， 哦，系冇啊，边有睇呢啲嘢啫？ 吓、啊，你平时冇得睇啊？ 我点解有得睇啊？ 哦，好，佢好耐冇同我仔冲凉啦，好耐冇同我仔冲凉，睇唔到啦， 系计啦。喂，唔系啊，真系都好担心咧，即系好似。真係好肆無忌憚咯，喺度大街大巷嗰啲咁嘅騎劫嘅一個人啦，跟住仲要咁樣啲片咁樣流出法咧，其實都真係，唉，我淨哀咗好多聲咯。 係啊，因為琴日嗰條片就 真係好震撼咯， 有兩條片嘅，你見到第一條咧就係一個遠嘅角度咧就影住 橋影落嚟嘅， 係啦，就應該有幾個女仔就喺度影住咧佢哋俾人老劫上車嘅情況，咁啊開頭你都感覺到嘅，拍片嗰個人咧開頭就淨係影住話，哇哇哇打，哎呀！就系睇嘅啫，点知去到后来咧，佢都忍唔住拍片，隔咁远都话： 不如我哋报警啦咁样，因为真系眼见咧，好遥远已经见到个男人咧，俾人打到好惨嘅样噶啦，咁样。 系啊，即系冇谂过，真系以为拍片，因为真系以为系拍电影咁 啊 嘛。 系啊，嗱，咁点知第二条片仲夸张啲，直情咧就即系。我想可能都是叫同一个男人啦，同一个受害人啦。 相信系啦。 哇，佢已经喺车厢里面喎。 嗯。 然后呢就即係完全係样貌清晰地呢俾人影住佢，就头先讲个半裸上身啦。但 係 其实係连埋中间下半部分都原形不露㗎。咁跟住就有好多唔同嘅对话啦。但係我觉得嗰啲对话呢，有啲係吓佢啦，有啲係闹佢啦，有啲係叫佢攞张身份证出嚟影啦。但係呢，我觉得呢，我头先同阿田讲，我话好震撼嘅地方呢，反而系咧喺对白里边有一啲好平淡嘅语句啊，包括系咩咧？就系话影多一阵啦，够唔够灯啊？打灯要打好啲，系啦，影埋就得啦咁样。 唔知佢点 解系啦？点解我话咧？我话呢啲平淡嘅语句反而令你好惊咧？就系因为你明明 惯咗啦， 系啊，事咁样啊， 好湿碎啫呢啲嘢。 你明明见到个画面咧，好震撼噶嘛，一个人即系俾人哋咁样摸光珠咁喺度影咧，但系咧佢周围拍片嗰啲人咧。佢直情可以 casual 到咧，好似我哋普通咧拍緊條 YouTube 咁樣咧，喂夠唔夠光啊？喂影多兩秒啦嚇，喂呢邊幫幫手唔該。 所以都有啲 全部人都係做緊一件咧，好似好平常嘅事咁樣啊。 所以咧，如果阿曾志豪一開始嘅時候話啊，如果啲人咧會唔會又問翻我哋轉頭啊？你哋嗰啲即係啲社團啊，你香港嗰啲治安啊，係咪就係咁樣咁嘅時候？ 都唔知點 答佢。係咪好似以前嘅古惑仔電影咁？肯定咧可以補充一句，就係以前古惑仔嘅電影咧，佢哋都唔會揸機拍嘢。 啊， 以前未有，未 有 嗰個年代，唔係以前會揸部大 cam 咯。 即係講少咁講啊，係咪即係而家咧香港嗰啲咧非法嘅社團咧，佢哋多咗一個 team 咧係 multimedia。 係啊， 冇錯， 多 媒體，多媒體。即係 佢哋發展咗多媒體係咪？ 係啊，同埋咧，我諗佢哋都要研究一個問題啊，啲片點會流出嚟嘅？ 哦，佢系預咗攞嚟威脅人咯，可能。 但系佢直情系 making off 嚟 喎。 佢 已經完成 了。佢哋自己社團之間有啲 channel 係嚟睇片嘅，突然 間。佢有幕後嗰啲工作人員咧，唔小心入埋鏡嘅，所以你見到你都好驚嘅。 喂，咁其實成件事咧，可以變咗做一條笑片嘅。即係攞嚟拍戲咧，好多橋段呢啲就係最滑稽同埋最無稽嘅一啲荒謬點咧，你攞咗嚟拍戲咧都幾好笑的。 記唔記得彭浩翔咧？佢成名作啊，買空拍人啊，嗰陣時就阿郭文輝同埋阿張達明嗰套咧，佢其中一條橋啊，仲有詹瑞文，就係頭先你講嗰樣咯。 咩啊？ 因為佢最尾咧就係話，佢揾咗兩個殺手，就係阿郭文輝同埋張達明咧，就話嗱，你同我要搞掂嗰個江湖大佬啦，好似就係詹瑞文做嘅。咁然後咧，佢就話，但係咧，佢唔信佢，淨係就咁執行完任務就算。佢話，我要拍埋片嘅。 哦， 我話你要拍埋片，有證據我先會俾錢你。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搞到一場大龍鳳啦，好誇張啦。咁然後最尾影完之後咧，我記得就俾警察捉咗啦。然後佢就話。哇！史上最人赃并获嘅一次谋杀案，佢咪因为你自己拍埋成个过程， 唔使 审 啦， 系啊，唔使审啦，系咯，嗱，嗰啲系做戏啫，细估唔到，原来有啲比做戏更加。 咦？咁而家嗰条片可唔可以又系人证物证啦？ 人证物证啦， 有晒样啦， 系啊，同埋我谂咧，亦都可以解答到咧，即系之前咧就系有两位电影人咧就猛咁喺度互相讨论咧，话香港电影系咪已死咧？唔会啊。香港电影唔会死， 原来人才辈出， 佢哋人才辈出，几喺咁嘅情况底下都依然可以讲，喂，啲灯够唔够光啊？喂，嗰边影多两张，嗱，影少少得啦，咁样，哇，好专业啊！ 喺极艰难嘅环境底下，佢哋 仲揾到自己嗰条出路， 仲可以拍到， 系啦，哇，即系咁讲 笑 啦， 真系讲笑啦，系啊！ 我哋如果我哋明明一要搞旅游气泡噶嘛，你话如果俾出边啲人见到呢条片？嗰、那个旅游气泡一笃就爆噶咯，喂，打完疫苗都有啲惊，点解会变成咁噶？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 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不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如果你话咧，我哋香港发生呢件事咧，就代表啊香港电影不死嘅话咧，咁喺美国发生嗰件事咧，我就谂起另外一个我哋嘅中国成语，正所谓咩啊，巾帼不让须眉啊， 哦， 仲要啊，亦都改变咗另一句啊，唔好话宁欺白苏公，就莫欺少年穷啊，调翻转啊，宁欺少年穷都不要欺负白苏翁啊。系啊，因为咧嗱，呢一个咧就系头先我哋话咧，两地都危险咧，香港就竟然就即系大街大巷就俾人攞上车啦。咁咧，但系而家美国咧，因为佢哋最近啊喺好多唔同嘅地区，特别系喺三藩市嗰度咧，就发生好多袭击亚裔嘅一啲咁嘅事件。系啊，咁啊，即系、 那个片又系真系夸张啊！你咪又收到那个片睇到啊？ 我冇睇到嗰、那个打嘅经过，我睇咗事后咯。 哦，系啊，你睇事后啊？ 我睇咗事后啫嘛，系咪有嗰条中间案发片噶？ 中间都睇到， 好似冇嘅。 但系另一条片咧，就系话有一个外国人咧就打一个 阿 婆 咯，系啊，就嗰条片咯。 短发婆婆，其实咧佢系讲广东话。 系啊，我直情觉得佢系香港人嚟。 我觉得佢系香港人嚟。 系啊， 因为佢用紧我哋 纯正广东话 嚟闹鬼嗰个人啦，跟住仲讲埋粗口嘅， 系啊， 系 啊， 咁样咯。 咁啊嗱，呢件事咧就话因为之前就发生喺美国三藩市嘅湾区啦，佢哋就发生咧即系以亚裔作为目标嘅袭击事件。咁今次咧俾人打嘅咧就系一个75岁嘅华裔老妇啊。咁啊，究竟佢系广东人啦、香港人咧就 唔知 啦。 不过 七啊几岁俾人打， 系啦。嗱，首先呢啲就真系要用翻我哋广东俗语啊，大虾细唔止啊，唔系啊，佢呢个系虾老人家， 唔系 弱佬啊， 弱佬俾市卫噶嘛，剪佢系。 嗰个人咧，即系话怀疑打过咧，佢都白晒头发噶， 卅几岁咋嗰个？ 卅几岁啫咩？ 卅九岁咋？ 死啦！我见到佢。 你都白头发啦， 系佢瞓喺张，三十几岁， 三十九岁咋，佢呢离晒谱啊，真系 咁样打个阿婆， 系啦， 但系佢都流晒血， 系啦，冇错，但系呢件事咧， 瞓喺张床，即系嗰个叫医院咧，即系人推佢咧，嗰张床咧，佢系流晒血啦，佢系要被送去医院嗰位。 系啊，你谂下，如果咧又系好似即系电影桥段咧，你系嗰个三藩市嘅警察。你又收到人报案咯？喂，阿 Sir， Bay Area 嗰度咧发生呢个袭击事件啊， 系 派架要派白车嚟，咁啊伤者已经运咗上担架床啦，咁啊有个39岁嘅白人男人咧就打一个75岁嘅老人家，咁跟住警察就会话啦，哦，系咪担架床系救老妇人啊？咁我哋嚟咯，唔系啊， 唔系啊， 担架床唔系救老妇人啊。 吓，今日救边个？ 系嗰个 39岁嘅男人。 嗰个男人 唔系话你话边个打边个啊？ 死啦！先聊者字。 系啊，哇！我谂佢真系咧冇冇谂过。 知个事情系点样发生嘅？出入口个隔离栋冇定 冇啊冇啊！因为当地已经俾人目击咗个事发经过咧， 就话佢真系 就话佢无端端就喺度打个阿婆，咁、哦、个阿婆咧就第一时间咧就笠起支木棍咧就还击，咁啊结果咧殴到嗰个男人咧就要上担架床。 我唔怪之啦。 咁有冇？讲嗰个男人有冇酒气嘅咧？ 咩叫酒气？ 即系饮完酒啊？ 系饮醉酒、醉酒佬啊？系定系点？ 冇，似乎而家咧，即系如果你如果讲翻究竟佢哋发生咩事咧，似乎就一系列咧针对亚裔嘅一啲袭击，但系同埋咧真系好 cheap 嘅，你知唔知啊？佢原来咧对上一次咧又系打亚裔嘅咧， 即 系打一个83岁 嘅， 即系 专 恰啲阿公阿婆嘅。 但系佢哋唔识分佢系阿公阿婆咧？ 唔系啊嘛， 不过最近。 80几岁咯，真系一睇都 其实系咯。 最近睇过一啲嘅新闻片咧，佢哋做啲专辑咧，都系讲话又系呢一轮咧喺外国咧就多咗啲针对咧亚裔， 系啊， 又系同嗰个病毒有关啦吓。咁当中咧我见访问话即系受威胁嗰啲都系唔系上咗年纪嘅咯， 哦，即系中年嘅啦，哦， 系中年嘅就唔系年轻嘅，中年嘅男女啊都有讲。 呢啲啊摆明欺善怕恶啦，系咪先？ 系啊。 咁我觉得呢条片咧最震撼。当然就是阿婆英勇还击啦， 系啊，同埋好大声气咧，佢快打我啊咁样， 系啊，即系唔知系咪又要再咧流传翻一个都市传说咧，就 系 中国人都系食过野猪， 梗系咧， 系啦，以前啲人就算去到几远都好咧，见到你系中国人就话，你系咪识 Jackie Chan、Bruce Lee？ 你哋系咪都识 Chinese 功夫？而家呢个阿婆， 啊、 我极度怀疑佢就系元秋姐化身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5人今日再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向总裁判官苏伟德申请保释，全部人今日不作保释申请，当中3人同时放弃每8日到庭一次申请保释。5名被告分别是吴正亨、梁访维、何桂南、林卓廷、黄柏宇，除了何桂南之外，其余4人都没有律师代表。何桂南的代表律师说，何桂南今日不作保释申请，亦放弃每8日到庭一次申请保释的权利。没有律师代表的梁访维、黄柏宇亦不作保释，同埋放弃每8日到庭一次的权利。吴正亨、林卓廷放弃今日申请保释，但是保留每8日到庭一次申请保释的权利。其中林卓廷说需要较多时间准备复核申请。中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高层对话，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双方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会谈。开放俾传媒拍摄的开场部分长达大约1小时，双方发言时针锋相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方深切关注中方的行径，包括在新疆、香港、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经济胁迫美国盟国，指这些行径威胁用以维持全球稳定、以规则为本的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说，中方遵循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而不是少部分国家鼓吹的秩序。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北韩宣布同马来西亚断绝外交关系，不满大马一个法院裁定将一名涉嫌洗黑钱的北韩公民引渡去美国，又警告美国要付出代价。朝中社引述北韩外务省的声明说，这名北韩公民多年来一直从事合法的外贸活动，马来西亚指他从事洗黑钱相关活动是一种荒谬的捏造和诡计。 大马当局前日将一名无辜的北韩公民当成罪犯，并将他强行引渡到美国，这种行为是不可容忍。声明说，马来西亚当局将要对双方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后果负上全部责任。声明又警告，美国作为这宗事件的幕后黑手，亦将付出代价。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在陕西的一宗是本土病例，其余10宗是境外输入。上海有5宗，广东3宗，天津和湖南分别有1宗，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90083人确诊，4636人死亡，超过852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6点，跌咗387点，成交金额5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2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1蚊，跌9.5。阿里巴巴232蚊，跌6；美团324.6，跌12.8；中海油8.42，跌3.5；小米集团26蚊，跌2；中国平安94.4，跌1.55；港交所462.8，跌7.2；微盟集团16.84，跌3。友邦保險97.15，跌1；保利協鑫能源2.2，跌1.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1，人民幣6.517，英磅對美元1.391，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日經平均指數報29954點，跌261點。港金現價報16040蚊，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0.06美元，賣出1730.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带咧就挤塞。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补充翻将军澳隧道，而家将军澳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欣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冇得去旅行，咁咪好好咁行下自己嘅地方咯。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台湾媳妇熊猫，同大家分享到底台湾人系点样去攻白垩，点样去享受大自然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4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港台电视30日演艺盛会呈现音乐会马勒千人交响曲。 马勒辉煌的作品第8交响曲被称为千人交响曲，是一份送给全世界的礼物。 作品充满震撼力，内容涉及救赎本质的信息、圣灵、爱，还有歌德的浮士德。 演艺盛会马勒千人交响曲，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0日。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届奥斯卡颁奖礼咧，将会喺4月26日咧就举行噶。嚟而家咧倒数下都仲有成个月嘅。咁点解咁早就要讲定咧？因为入围名单咧就已经公布咗啊嘛，兼且咧仲有好多咧可能会与别不同嘅安排咧就会发生嘅。例如咧，因为疫情关系啊，佢哋原本咧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候选人嘅派对啊、聚会啊，可能咧都会被禁止咧即系再参加啦吓。咁啊，真系令人哋可能咧会有好多惊讶噶，因为咧佢会限制呢一个出席颁奖礼嘅人数啦，可能咧平时啲伴侣咧都唔俾入场啊。哎呀，咁你今次咧就开同人讲啦，今年嘅奥斯卡我冇得入场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哇，系咪即刻威咗好多咧？除此之外咧，咁啊，今年嘅颁奖礼咧，大家而家都好中意睇颜色噶啦吓，因为咧，自从咧早几届咧，有人就话过咧，即系呢个金像奖系白色啊，因为冇其他黑人可以参加之后咧，大家就好在意啦。究竟每一年嘅奥斯卡入围名单咧，可唔可以平衡到呢一个唔同嘅颜色咧？哦，今年好似得，因为今年咧有好多呢一个唔同族裔嘅人士啦，有啲人就计个数咧，就话有啊，又有非洲啦，又有亚裔啦，又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地方嘅朋友啦。咁啊于是乎大家就话啦，今次应该咧争好远啊，好多咧即系叫多元文化嘅种族咧喺度出现咗噶啦。咁其实咧，下次系咪应该再搞得再简洁啲咧？不如直情嚟一个咧，即系奥斯卡咧分地域嘅颁奖仲好啲咧，即系奥斯卡嘅亚裔啊、非裔啊、韩裔啊，系咪要有唔同嘅裔咧？可能甚至乎以颜色嚟做划分咧，可能等大家咧容易啲去分别啊。呢个就系大家嘅统计学上面最中意睇嘅一个角度啦吓。另外一个角度呢，其实同香港是有关的。因为等等我哋都有套呢香港嘅电影呢是可以呢就入围里面嘅最佳电影、哦。不过呢就好少见呢，就是我哋好少咁冷淡㗎、哦。本来应该欢呼啦，本来应该雀跃啦。咁但係呢竟然多咗呢係一啲怀疑、哦。点解呢？啲人喺度怀疑话，喂呀，嗰套代唔代表到香港嘅电影噶？原来话说咧，就系呢一个由曾志伟个仔啊，曾国祥啊，其实大家都好熟悉佢噶啦吓。佢执导嘅电影系《少年的你》咧，系入围呢个最佳嘅国际影片嘅。如果咧你计翻统计数字咧，香港历年嚟咧第三部电影嘅角逐同类型嘅奖项。不过问题就系、是、大家就疑惑啦，打个问号啦。喂呀，少年的你算唔算系港产片噶？点解呢？因为除咗导演咧，曾国祥咧系香港人之外咧， 佢里边嘅演员咧，基本上全部都系咧即系内地嘅演员嘅。譬如佢主角就系周冬雨啦，同埋呢个易烊千玺啦。咁啊，佢里边嘅故事内容咧、剧本啦，都系嚟自咧即系内地嘅呢个元素嘅。就连讲紧一个校园嘅成长环境咧，都唔系讲紧香港嘅校园，系讲紧喺内地嘅。所以啲人都会好奇怪就系、是。咁呢度仲算唔算係香港电影嚟㗎？喂，咁我觉得梗係算啦，导演係香港人喎，导演呢即係成日都话係揸 fit 嗰个嚟㗎嘛，点拍又係佢，攞咩角度又係佢，咁我哋呢个即係有大舐大啦，我照当係香港电影㗎啦，唔好讲咁多，话唔定我哋以后呢你见到内地嘅校园生活同香港嘅校园生活可能越嚟越一样，越嚟越差唔多㗎啫，所以呢应该都係我哋嘅香港电影特色嚟嘅。不过最大嘅特色呢当然就係、是、究竟今次嘅颁奖礼有冇得直播呢，喺内地嗰度会唔会又係要低调播放呢，因为据讲佢里面有啲入围咗呢纪录片嘅电影呢係同香港嘅反修例运动有关嘅。如果真係俾佢攞到奖嘅话，究竟香港要点样播呢，香港嘅电视台又可唔可以好似内地咁样，系咪都要一齐唔播，定系要一去到嗰个颁奖项目嘅时候呢，系咪就要去广告呢？咁呢方面系咪可以参考一下？近排喺香港咧，唔同领域咧都有一啲抽起咗啲电视节目啦，或者可能会抽起咗一啲展品嘅经验咧。如果用我哋呢套准则嘅话咧，会唔会都帮到奥斯卡咧？可能都可以抽起呢啲敏感嘅元素咧。推介你睇条片咧，就喺奥斯卡里边啊，入围最多啊，都几乎系佢第一咁滞噶啦，就系、是、入围咗20次嘅梅丽史翠普啊。你知唔知佢巴闭到一个地方咧？就系、是、佢曾经上过一个美国嘅真人 show， 个主持同佢玩咗个游戏，就话啦：阿梅姨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入围嗰20次奥斯卡系边20套电影啊？究竟梅丽史翠普可唔可以噏得晒咧？如果一个演员可以劲到佢噏唔到自己有边几套入到去奥斯卡嘅话，会唔会呢啲就叫做忘我嘅境界啊？我会俾20个大拇指佢，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奥斯卡最高境界啊！程振鹏，你同梅丽史翠普一样噶，因为我相信你都讲唔到咧，你有边几套入围奥斯卡嘅电影啊？你噏唔噏得出啦？噏唔出，恭喜你，你同佢同 grade 噶啦。 哦，咁样同 grade 法啊，真系又何妨咧？ 系啊，我都同佢同 grade， 我都噏唔出啦。 咁啊，几好啊吓！我都系啊 ，superstar 一个嚟噶嘛。啊，不过咧，讲到话咧，呢啲咁啊，奥斯卡咧，唔系呢啲咁嘅吓，好似好贬低系咪？不过讲到咧，奥斯卡嘅电影咧，有阵时咧都觉得咧，都系有啲挣扎嘅。一咧就系、是、得咗奖咧，就好想咧慕名去睇啦。人哋未得奖之前咧，就唔多察觉咧呢套电影咧，有咩咁大动力咧吸引到你去睇啊？所以有阵时咧，即系攞咗个奖咧，都对于一套嘅电影咧，嗰个帮助咧甚大啊！不过近年咧，呢个奥斯卡咧，即系就算系做呢一个嘅直播咧，佢嗰啲嘅收视咧，都系不复以往噶啦。咁啊，如果你话今年啊，会唔会因为多咗我哋呢啲海外嘅香港人咧，会特别关注咧？因为有一啲嘅事件出现，而可以带动到佢嗰啲嘅收视咧吓、啊？你估人哋会唔会咁样渴望有一个咁样嘅大喜咧？我谂咧嗰个作用应该唔会太多啦吓、啊。至于我今日要讲嘅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嗰、那个作用咧，希望如果多啲人关注咧，会打动到咧。唔好話打動，應該係話會令到咧呢一個有關部門咧，即係唔該真真正視一下，就係、是、關於咧呢、這個牛隻啊，佢哋嗰個嘅權益啊，以至到咧唔好話去到權唔權益啦，而係咧即係將心比己啊，你都唔想咧係生活得唔好，又或者身體上面咧受到一啲嘅傷害嘅。咁啊呢一個講緊嘅咧就係、是、近呢一兩日咧有關住嘅朋友咧，就喺呢個面書啊，或者喺呢個報章上邊咧都有見到呢單新聞。就讲到话喺西贡啊创兴水上活动中心嗰度咧，其实咧本身就有成咧几百只牛咁样嘅。咁咧喺呢啲咁多嘅牛只当中咧，咁啊政府咧都有咧去研究一下佢哋嗰个嘅生活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就有渔护署咧早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有为个别嘅牛只咧原来套上一啲叫 GPS 嘅颈圈嘅，即系一啲追踪位置。同埋定位嘅卫星定位啊，咁样嚟到了解佢哋啲生活啦。咁最近咧就有见到咧，其中有一隻牛咧就係、是、因为 套咗喺个颈圈，咁佢咧就唔舒服啦，咁啊又挣扎啦。而家咧最新咧就话咧，由于政府咧即系渔护署嗰边咧就冇帮佢咧就系拆除呢个颈圈，又或者系放翻松啲啦，等佢冇咁辛苦啦，咁即系冇做到啦，令到呢只牛咧近日直头系会咧撞埋去啲同伴嗰度啊，希望好似想整甩嗰个颈圈咁啦。好啦，呢件事咧出现咗之后咧有报道啦，咁亦都咧见到嗰只牛咧因为箍住个颈圈咧辛苦到咧流眼泪啦，就成为咗新闻啦。嗱，呢只牛咧本身咧佢系有名嘅、哦，啊啲朋友咧可以称呼得佢咧叫做崩崩。崩崩咁样，咁但系咧喺呢个政府嘅记录当中咧，其实呢只牛咧佢叫五三一，佢嘅编号系五三一啊。喺呢一个嘅短片啦，以至到系呢一个新闻入边啦，因为都有啲朋友咧系拍咗片啦。咁喺呢个新闻入边咧就讲到咧，原来咧政府咧都系想话咧透过呢一个嘅追踪佢哋嘅生活咧，就希望咧日后咧可以方便咧系嚟到去管理嘅。咁亦都有话咧期望日后咧可以转用晶片咧就代替呢个颈圈，因为呢个颈圈咧而家咧佢除咗系一条好似狗带咁样啦，就箍咗喺呢个牛嘅条颈嗰度之外咧，佢仲有一个盒嘅，嗰盒咧就系嗰个仪器啦。嗰个仪器咧，原来咧都相当之大下，同埋有相当嘅重量嘅。咁几大咧，就约冇一个成年人嘅手掌咁大嘅。咁啊，难怪咧套咗喺只牛嘅身上咧，佢会咁痛苦啦。咁啊，于是乎咧，喂，不如介绍啲好嘢俾政府参考一下啦，吓。咁喺睇片方面咧，有一個 channel 咧叫 unwired.hongkong 呢一個嘅 unwired.hongkong 咧，佢係一個數碼消閒生活網站，入面咧其中有條片咧就話咧寵物用微型 GPS 追蹤器，冇錯，其實咧坊間都有一啲咧好細個嘅追蹤器，如果我哋嘅政府咧係諗住咧個作用都係愛嚟咁嘅啫，愛嚟收集一下啲數據啊，了解一下嗰隻牛咧去咗邊嘅話咧，啊係咪可以睇下呢條片咧？只係其中一個參考啫，唔係叫你幫襯佢。咁你參考咧，你睇到呢條片咧，佢入邊咧就已經係介紹其中有一啲嘅款式咧，嗰、那個微型寵物用嘅 GPS 追蹤器咧，細到咧就好似咧一個嘅五蚊銀再大啲啲啦咁樣，咁肯定唔會係一個成年人嘅手掌咁大啦。咁兼且咧，佢可以咧唔使咧一定要係攬喺條頸嗰度嘅，佢可以咧係夾住。咁你有啲唔使係綁喺嗰隻牛嘅頸嘅位置嘅一啲嘅裝置，嚟到咧可以夾埋呢一啲嘅寵物用嘅 GPS 追蹤器，咁會唔會令到嗰隻牛冇咁痛苦咧？嗱，呢啲咧都係一啲可以考慮啊，同埋參考嘅工具啦。咁啊，應該係咪值得用一用試一試咧？嗱，所以咧今次呢一條片咧，我彭仔咧就會俾係五個有隻手指晾喺下巴思考緊嘅 emoji 俾呢條片嘅。咁啊，讲到话人道啊，同埋爱心咧，我呢位拍档咧都系满有嘅，咁所以咧，相信佢如果见到呢只牛咧咁痛苦咧，喺度流泪咧，佢都会咧戚戚然啊，桂花田嗬。 有啊，见到嗰张相啊，跟住见到佢只牛牛，唉，真系好唔自在啊，俾人箍住晒，系咪？监测，你可以监测其他位置，绑喺其他地方噶嘛，嗬，系啊，好啦，希望只牛牛可以快啲回复翻你嘅自由啦吓。早几日咧，有屋企人咧就传嚟一张咧喺交通灯柱啊，多咗一个好似小喇叭嘅黑色盒挂咗喺度，咁啊叫大家小心，可能咧会影住你啊，唔遵守行人指示灯过马路咧，跟住就发告票俾你啊咁。嗱，好快咧有第二个屋企人咧就传嚟同一张相，不过就加咗另一段文字啦。睇完之后，哦，我都发现咧，我哋广播道嘅十字路口咧嘅红绿灯啊灯柱啊，都安装咗呢个黑色盒，咁啊有发声同埋咧有镜头嘅，吓咁系咩嚟噶？监察器咁。运输署咧就话啦，呢个就系一个叫做视像 行人偵測器，喺三年前嘅一個計劃試試驗計劃嚟嘅。咁啊，即係點啊？即係話咧，呢個功能咧就係話，當有行人企喺度等過馬路嘅時候，你唔使再撳嗰個轉燈掣啊，咧咪有個轉燈掣俾你嘅。咁佢咧就會偵測到，哦呢度有人啊，咁咧就會轉為綠燈，公仔咧就俾你過馬路。咁啊，呢個盒咧，是方便市民过马路的同时亦都方便呢嗰啲司机大佬路路畅通喎。点解呢？因为佢如果即係唔使呢冇人过马路嘅时候佢都要跟红灯咁样停车嘛。咁即係话有助提高交通灯喺路口运作嘅效果喎。相信呢就对于单程方向嘅行车线呢较为有效囉。喺十字路口嘅话呢我觉得嗰个效用真係冇咁明显。咁啊就好似乐富巴士总站啊向呢、这个港铁站方向对出个灯位为例。佢係有个嗰啲叫做俾我哋按嗰个掣嘅。咁啊但係呢嗰个掣呢好似得物无所用啊。每次呢你都係等啦，等完又等，等了又等，等等等好多转呢，即係按咗好多次嗰个叫转灯掣咧，都未有转到呢个行人绿灯咯。咁即其实有喺度咧，都冇乜意思。咁啊，唔知个安装咗呢个监测器会唔会用得翻，即系用得好，可以真系俾我哋路路畅通，行人又用得好，车司机大佬又可以唔使等车位等灯位咧咁。嗱，反而咧喺一间小学咧对出有个灯位咧，即其实因为喺学校门口咧就好繁忙嘅。咁啊，学校咧就同运输署咧倾过偈之后咧，即系话商讨过啦，唔系话倾过咩偈嘅。商讨过之后咧，嗰、那个行人辅助转绿灯个工作真系咧一揿两三秒咋，都唔使三秒，两秒啦，佢就即刻转咗灯俾你过啦。我觉得咁样系非常之好啊！今日分享咧，佢叫做 L 佬Channel。嘅红绿灯冷知识，跟住咧仲有啲题目就系话咧，日本交通灯唔系绿色咁样啊。不过咧就唔好意思，都要讲句啊，片主咧要改佢嗰啲懒音先啦，因为佢都不停系咁红绿灯系嘟啲灯个灯啊吓。咁啊，同埋或者乞意啊、国家啊、行人啊，呢啲都其实都听落都几。即系唔得顺畅啊！会听到，如果撇除佢嘅懒音之后咧，我觉得佢咧揾呢个片咧嘅资料咧，资料搜集非常之丰富，图文并茂啊！睇完真系学多咗好多世界各地啊，除咗日本之外咧，世界各地嘅关于红绿灯嘅冷知识啊，佢其实做得好好噶。咁我会俾三个红绿灯公仔同埋三个手指公佢。 弊啦弊啦！ 发生咩事啊？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遇见展翅》播完啦，冇得再听啦，点算啊？ 哦，想重温由吴业坤、刘子石、陈建安、黄贤、林家谦、林欣彤以及 Anson Low 卢汉庭所声演嘅古仔，好简单啫。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一齐再遇见展翅啦。 弊啦弊啦， 有咩事啊？ 一次过煲咁多集，实唔使瞓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秀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秀安琪，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头先我哋听到咧，电台嗰个宣传声带咧，里边有一个嘉宾个名叫做吴业坤哥哥，系咪啊？系啊，我今日要介绍呢个题目咧，同佢都系有关系噶。 系同 系啊， 咩 关 系啊？ 吴业坤咯。头先啊，讲展翅有吴业坤哥哥啊， 唔知打咩运动噶、 啊？唔系啊，佢原来啱啱咧完成咗一个咧壮举、啊，原来佢而家咧系啊，佢喺日本啦、啊，话佢哋有呢个 working holiday， 佢咧就啱啱完成咗一个咧叫做咧东海道53次嘅500公里步行嘅活动， 系咪话由京都行到去东京啊？ 哦哟， 系啊，冇错啊， 好犀利啊！不过同佢 working holiday 冇关噶，佢结果系冇揾到工做。 总之，因为佢点解去咗日本？因为去咗嗰边啫嘛。佢话谂住咧，翻香港之前咧，就行呢一个叫做东海道53次嘅活动啦。咁呢个活动项目咧，全长咧就差唔多500公里嘅，因为佢就492公里。好啦，咁究竟咧？ 佢成唔成功啊？ 成功啊！佢行完噶啦，佢咧就话喺3月17号定18号咧就已经顺利去到东京噶啦，咁样。 哇，犀利啊！我哋就话以前行路上广州， 系啦， 听啲大人讲。 系啊，佢系喺日本京都行到东京、啊。 咁究竟咧呢个叫做东海道53次咧咩嚟嘅咧？ 系啦，53次系 咪嗰啲经纬啊？ 是咩？系啦，咩意思咧？ 53系咩嚟啊？系咪？ 系啊，原来就咁样嘅。佢话咧呢一个东海道53次咧，就系、是、当年咧佢哋日本咧真系由呢个京都啦行到去啊，由江户啊京都行到去江户，江户就系而家嘅东京啦。 哦， 系啦，咁佢哋咧就系、是、由呢一条路咧就行去。咁嗰阵时点解会有呢个所谓53次咧？原来咧嗰、那个次嘅意思咧就系话交换啦、休息啦。佢咧就有个更替咁样嘅意思啊！ 即系中间只可以休息53次啊， 唔系啊， 54次都唔得噶。 因为原来中间咧，佢话有53个咧，佢哋住宿嘅一个景点啊，或者咧、哦、住宿嘅地方嗰啲客栈啊， 哦，系啊 ，checkpoint。 系啦、啊，全程有成53个呢啲咧咁样嘅，即系宿站咯。 哦 好耐㗎即係佢嗰个叫做呢频密程度呢、啊、就有咁多个咁样嘅交易站啦。 幾好玩喎、啊、咁样。 即係话睇你打卡打咗个够唔够53个 系咪咁样行冇咁闷啊。 係啊。咁系咪唔可以再多或者唔可以執笠囉嗰啲铺头。 哦而家以前。古代传到嚟而家嘅。 咁仲有冇53啊 有啊其实而家呢而家啲人呢都仲会用呢条路呢作为一个运动比赛㗎。啊咁佢话咧，如果对上嗰次咧，用佢嚟命名嘅一个跑步咧，就系、是、去到1917年啊。咁咧，当时为咗庆祝东京咧就50周年嘅建都日子咧，佢哋就举办咗东海道53次咧，呢一个逆全竞走全国性长跑运动会啊！哇，总共咧就系、是、跑咗呢个512公里嘅，佢哋总共就分咗29个区域咧跑足2日， 犀利啊！ 接力跑咁跑过去噶， 犀利 系啊！所以阿坤哥，你都完成咗一个日本嘅盛事啦。 内地警方在法院外设置封锁线，早上9点有警车护送法院车辆进入法院范围。迈克尔和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在2018年12月被扣押至今。报道说康明海的审讯将在下星期一在北京进行，外交部强调审讯时间和刚刚进行的中美对话没有任何关系。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6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连续3日超过400宗，再多2名确诊患者离世，累计97,757人确诊，1,690人死亡。新增病例中441宗是社区感染，首都圈占320宗。韩联社报道，近期以首都圈为中心的群组感染接连不断发生，加上春季出游的民众增加，疫情反弹的隐患仍然存在。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4点，跌441点，成交金额6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点， 跌2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0.5跌10蚊，阿里巴巴231.4跌2.2，美团326.4跌11蚊，中海油8.37跌4毫，小米集团25.95跌咗2.5，中国平安94.35跌个6，保利协鑫能源2.15跌2.5，微盟集团16.9跌1.24，港交所462.2跌7.8，友邦保险96.75跌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01，瑞士法郎8.37，欧元6.008，加元6.212，新西兰元5.561，欧元9.25。每百日元对港元7.1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903。日经平均指数报29,954点，跌261点。港金现价报16,040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4美元，卖出1,73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的慢线，现在龙尾就在黄大仙港铁站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黄大仙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车多，坚尼地道来回方向近住合和中心行车缓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就比较挤塞。讲回隧道，现在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三成群有请参赛者钟培生。 如果真系一上台，林作先生就哎呀 投降啦， 投降啦，慢输啦。 林作如果佢咁样玩嘢咧，佢离场系要经过观众席。你试谂下，你俾咗咁多钱飞， 最后睇唔到任何。 系啦，你离开观众席嗰度，我相信观众唔会俾你咁容易离开咯。 足本口水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志豪、阿摄嘅三五成群啦。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咁今日星期五嘅晏啲可以打嚟点唱，咁啊网上留言咧可以先储定气吓， 系啊， 无人欢迎啊， 喺我哋网上面，喺喺我哋网上面可以留言啦 ，fax 号码23394453都欢迎大家嘅。我想问一下我哋两位拍档啊，曾志豪、程德柏，细个有冇沉迷一啲？文具啊，或者卡通公仔啊，有冇啲沉迷一啲嘢？ 依家都系 啊，系啊，你而家都系冇 沉迷一啲嘢，系限港文具啊？ 都可以系咁啊，你细个得呢啲嘅啫， 或者精品系咪啊？ 精品都好咯， 即系嗰啲啊， 即系你先系沉迷一啲玩具， 系啊系啊， 即系好中意买晒佢啲嘢啊，收藏晒佢啲嘢。 我冇，边有咁多钱啫？所以冇试过咁样沉迷噶。 哦，系啊， 做唔到啊！ 你睇个即系太子嘢，真系唔同， 差好远啦， 真系唔同啲嘢真系。佢即刻收敛啊！佢即刻收敛啊！唔使收敛嘅，可以。 我谂紧，如果系真系太子嘢啊，有钱仔嗰啲，我啊收藏第二啲嘢啦。 你嗰阵时嘅兴趣，你未识得收藏第二啲啫， 系 咪啦？ 细个有啲咩啊？ 我记得咧，有一段时间咧，细个嘅时候咧，有一只鸭咧好兴噶，有一只鸭咧佢。书包啦，文具啦，咁样又有出啲精品嘅，咁譬如钱罂啊，有啲玻璃罂仔啊，咁嗰隻嘢呢係个蓝色或者粉红色嘅，有蓝色有粉红色， 只鸭系蓝色噶， 系啊，系咪而家都有噶？ 依家都有怀旧，其实当年咧同嗰啲咩 Twinkle Twinkle 系呢条线，系啊， 嗰啲齐名嘅， 咩系咩咁犀利嘅咩？佢唔系一格嘅咩？ 佢系自己平即系同时期推出啦。 咁你有冇收集啊？或者见到都好想买啊？ 有啊， 唔系有储钱去买咁样啊？ 咁咧嗰阵时咧，仲喺元朗住咧，咁咧元朗咧就比较少卖呢啲精品文具嘅嘢咧。 出醒咯要， 系啊，我记得 要出醒咯，骑啲牛出醒啊， 要出到去九龙啦，去到当其时咧，依家仲喺嘅，仲喺度嘅。去永安百货， 哦， 哇，咁巴闭噶，咁就巴闭噶， 即系要去到佐敦啦， 油麻地啦， 系啦，去佐敦油麻地嗰度咧，去嗰阵时嘅嗰间永安百货嗰度咧，就有咧呢一个鸭仔嘅文具，好齐嘅， 系 特登走去嗰度买啊， 系， 咁啊，即系话特登每次走出去买完之后咧，满载而归， 每次。每年一次， 喂， 咁你个太子嘢都比较低调噶啦， 低 调，家道中落， 系啊，咪就俾你买晒咯，买到冇晒。 咁有冇试过潜嗰啲当当啊？落 有 潜当当， 潜嗰啲公仔纸啊，嗰啲咁样啊？ 闪卡咯，嗰啲咪有咯。 嗰啲都系你都系都叫 都想啦， 系啊，都沉沉地迷噶。 嗰个唔沉迷啊，嗰个系每逢过年自己做装咯， 做装， 即系自己买一副翻嚟，然之后叫啲僆仔嚟潜啊。 我咁搞笑啊！你玩到咁咁绝嘅你，你边度买翻嚟啊？ 去嗰啲办馆， 办馆， 即系买成，佢买佢成张翻嚟， 成幅买咯，系啊， 成幅嘅咩话？ 成幅嗰个潜嘢 啊，嗰个潜嘢， 咩浪浪啊？我唔明你讲乜。 我头先又讲两样嘢。 系咯，你捞捞，我唔知你讲乜，喂。 有啲咧，士多里面有啲多，有啲浪浪咧，即系执嘅嗰啲 bell 啊， 哦，挂嗰啲浪浪， 系啦，大中细， 系有，冇错冇错， 都系要潜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有，我讲紧潜卡啊嘛，我以为你讲啲抽闪卡嗰啲。 有啲咧就喺嗰张嘢嗰度咧就搣出嚟，咁样就嗰张唔知咩嚟嘅 嗰张纸仔， 公仔纸啊， 嗰张纸仔，然之后跟住对翻个 number， 睇下你系换系啲 换系咯，换唔同礼物咯， 有啲系换钱嘅，知唔知啊？ 系啊， 可以咩？ 以前系啊，跟住后屘冚咗咯。 哦， 我就系想问， 我一去到就俾人冚咗啦，冇得换啫。 嗰个年代咧， 我真系前几年就真系争啲 啊。 开始嘅时候系潜钱嘅， 系啊。 点啊？你而家呢个系 即系咁样，所以咧，即系我想话呢。 佢问嘅嘢同头先系冇关嘅， 有关系噶。 我唔信 你， 我唔信， 搞到佢即刻嗰个 春心荡漾， 个少女桂花田走咗出嚟啊！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因为而家大陆啊，话嗰啲小朋友啊，小学生啊，沉迷咗一个叫做文具盲盒啊， 文具盲盒， 咁系一个系啊，你 即系点啊？ 我都有玩啊，近排 点样个？ 而家好兴咧，就你去到啲商场咧，去啲玩具铺咧，兴买咩咧？譬如系曾志豪呢一个卡通人物嘅， 佢會有好多一盒盒嘅。是你的模样的纸盒， 但 是 里面是什么你的不知 道。你不知道的。 是的。 咁呢他就会说呢我哋 total 呢有20款曾志豪的卡通造型。 曾志豪是一个动漫人物定是什么 是的是的 是的。即是你少少纪念那些咁啦。鬼灭之刃咁而家好兴啦。咁跟住啦。 然之后呢你就会买呢一啲嘅精品。咁是 figure, 公仔好细粒嘅啫。可能都是一个手指咁大嘅。咁但呢入面内藏有不同嘅款。佢 total 咧可能有20个呢个款， 嗱有超人系列，有公主咁样嘅。 但系你抽中佢边一个咧，你想譬如呢个系超人嘅曾志豪咧，你未必就买呢盒就系代表你系抽中嘅。 哦，即系福袋啫，即系等于系动漫嘅文具福袋，你就唔知道究竟佢系俾咗个鬼灭之刃嘅笔盒你啊，定系鬼灭之刃嘅原子笔你，你又唔知嘅。 系啦系啦，总之就系文具嘅、 哦 okay 啊。 如果你想集齐20个全套咧，你啊惨啦，买到倾家荡产， 不嬲都有。 系佢一至30几蚊啫嘛，人民币。 唔系，即系你要储到啱为止啊嘛。 系嘅， 咁你可能不停重复噶嘛。咁同平时佢系一啲玩具商推出嘅有咩唔同啊？平时咧你都系噶，你都系买嗰啲 figure 咧。譬如以前你可能想买海贼王，哎呀，连续五六只都系得阿 Luffy， 我想储第二个人物，你咪要狂买咯。 入去嗰啲入即系咧领波领波嗰个系咪一样？一樣 又或者咧，好似我哋一向都有嘅，咪买嗰只朱古力咧， 都系噶。总之你凡系要储齐， 你个蛋啊， 系系个蛋里面嘅玩具， 你都唔知里边咩嚟噶。 咁所以佢有咩唔同啊？ 而家 整古力噶，原来系 唔系整古 系点噶？ 而家就有人行出嚟啦，我哋系咪系时候立例规管下呢啲咁嘅模式嘅一啲买卖咧？ 呢个都要规管啊！ 嗱，就系 因为佢当赌博啊， 佢就系话啦，佢 当博弈、啊。 佢话有专家咧就话认为咧， 使晒我啲细女钱， 佢话咧会令到呢啲学生咧会沉迷啦、成瘾啦、网购成瘾啦、买购买成瘾啦，即系讲紧小学生啦。 Okay. 所以咧，我哋话令到佢咧即系有呢个叫不良嘅消费嘅影响啦，咁、样令到佢哋咧就唔好啦，成长将来咧就会对佢影响好大啦。所以系咪要立？嚟規管下，等我哋唔好有呢啲咁嘅。 佢都要啊！佢對我哋細路最大影響咧、就是，就係佢會對人生充滿咗絕望咯。阿媽，我買咗、 啊， 我買咗50次都唔中啊！我覺得呢個人生係整蠱我噶。又話多勞多得嘅阿媽，我已經買咗50次噶咯。係呢、這個毀滅咗我哋嘅價值觀啊！真係 可唔可以咧？唔好咩都係立例咧？ 係因為 從教育嚟到出發咧。 嗱呢個 可唔可以增加中獎機會率咧？早啲等我完成咗個尋寶遊戲咪算咯。 商品咧，佢行出嚟话，其实我嗰个商品出嚟本身系卖俾啲小朋友嚟做文具啊，因为佢有笔噶嘛，即系有文具里面喺度噶嘛，即系咁噶啫，做咩你立嚟规管我犯错啲咩事？ 系啊，你中意坐一套啫嘛， 你个经营手法系。误导人， 你要吸引人哋换晒一套嘛？ 咁、我做生意，我梗系希望人吸引人哋去买我啲嘢噶。 如果系咁嘅话咧，佢打机嗰啲都要立法规管啦。因为而家啲人咧都系譬如话俾钱啊、买卡啊，咁先储到一套噶嘛。你成日都抽嚟抽去都抽唔中噶， 仲变成为有啲骗案添。 系啊，我见嗰啲手游咧，佢哋嗰啲广告夸张到咧，佢话。哇！十年抽啊，20年抽啊，即系连续十次、20次，哎呀，都抽唔到我要嘅张无忌啊，抽唔到诸葛亮啊，咁唔通我又同佢讲话，佢咧、就成日鼓励我去抽，抽嚟抽都抽唔中咁样。 即系你唔系可以下咁噶嘛？ 我要监管啊！呢个真系 咁就要监管嘅，其实都系咪应该你啲家长咧？因为小朋友佢边有钱买啫？ 咁六合彩唔买得噶喎。 系 啊， 其实六合彩大陆如果佢都有嗰啲刮彩票嗰啲咧，全部都唔可以推广出嚟噶，因为。我就买咗50年噶啦，我50年 都 唔中，岂有此理？我每期都买， 你呃足我咁多 年，我期期都唔中嘅，咁啊咪又可以投四 倍。但系人 哋，不过我真系唔知道大陆有呢啲嘢嘅。 边样你话？ 博彩咯， 即系博彩咯。 有佢哋有啲足球彩票啊嘛，一样啫嘛。咁你只不过佢唔系叫唔系用六合彩。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咁咪全部都唔中。 真系全部都唔系，全部都唔得啊！ 咪全部都唔得咯，系咪先？ 有种好似咧，教人咧，好似。唔使点做嘢就可以获奖啊！ 唔系啊，问题 又唔关事，不抽奖啫咩 ？Lucky Draw 系咁噶啦。 问题佢都有付出噶嘛？咁问题个家长可以点样教佢噶嘛？系咪先？咁你又唔可以将人哋话人哋生产啲嘢出嚟就话佢系错嘅咁样。 佢嘅只不过因为咧吸引力太强啦。於是乎好多家長咧就驚啲小朋友咧儲嚟儲都儲唔到咯， 風魔少少都要禁佢。 唔係，除非咁啦，佢講到明嘅，人哋嗰啲閃卡都係咁樣抽嘅，凡係咧連續抽50次，保證你就中大獎嘅，咁佢都要咁講咯。嗱，你買夠50次，保證你抽得齊，咁就唔使你再太沉迷。 都只可日日陪借宴，由以前欠缺经验，然后学到怎蜕变，可你知不知 How do I believe， 我每晚与我道别却欠勇气一年， How do I believe， 你看到我十年，你看到那一边，有太多的需要扮演，太多的古怪场面，多么的想好好卸妆放假一天， How do I breathe， 就是眼前别让眼睛沾湿终止，谁会自愿一分一秒都表演，多晒藉口但愿别看厌，谁与谁会有分别，谁亦融入大舞池，在音乐声之中一天不过一天，由以前欠缺经验，然后学到怎蜕变，可你知不知 How do I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嗱，度橋咧，即係諗嗰啲叫做創意橋段咧，即係有時咧嚇，好橋同爛橋啦，又或者即係嚇，嗰啲係創意同埋惡意咧，有時即係一線之差嘅啫、 啊。 即係當你咧諗住係，喂創作就即係無分界限啦，咁啊佢就自由發揮啦，可能咧你唔覺意就會咧踩親人條尾嘅。 哇，何止啊？ 係啊， 何止踩親人條尾？ 係啊，特別係咧，你有冇發覺有陣時咧，即係嗰啲創意你总是会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身上的嘛、 哦、都是 少少啦， 即是不多不少的爷爷啊，看到他搞笑的就想起那些 东西，想起 的有时候是觉得边个叫你做错，即系做错，梗系抵俾人攞嚟玩噶啦。 哦，嗱就咁嘅，而家咧就日本吓，佢个奥运咧又出事啦。咁啊，继之前咧，佢哋已经有嗰个叫做即系负责人咧，就话佢发表咗啲侮辱女性言论辞职之后咧，咁而家咧 讲得少啊， 佢哋而家嗰个创意总监咧都辞埋职啦，左左木宏啊。因为点解咧？就系话佢度咗一条咧， 我知啊， 系啊，佢就度咗一条咧，奥运咧开幕时候嘅一条桥。咁呢条桥咧，其实未成形嘅，即系咧，其实俾人 ban 咗噶啦。咁但系咧就曝光，啲人就话 系咪先？佢都系构思紧开紧会 啊！冇错啦，系啦。但系呢条桥咧，因为一提出嚟嘅时候咧，啲人已经话、喂，有冇搞错啊？你再离谱啲啊！谂呢个无聊嘅嘢噶你咁样。 但系呢个系话佢嗰啲人系即系内部里面嘅人嘅啫。 桂花田， 嗱，如果你而家可以有份一齐创作，有份一齐创作奥运开幕， 系 你有份参与， 系 你就我哋其中一个力邀你嘅天王巨星嘉宾，广播道啊，即系佳之汉文啊， 多谢多谢， 我哋决定你同我哋担任呢一个 广播道三十号一姐， 系冇错，我哋希望你成为呢一个表演出席嘉宾，嗱，睇下你中唔中意咯，嗱，你听住咯，系啦，桂花田，嗱，我哋希望咧你喺出场嘅时候咧，开幕仪式好紧要啊嘛， 系啊， 全球瞩目都见到你嘅，你咧呢个时候咧。你就在开幕仪式里面登隆重登场， 是你就以咩形象啊？ 冇错，你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代表住奥运的， 就是 你就是 Olympic 啦。 咩 Olympic 啊 ？Olympic 好啊 ，Olympic 咪即系奥运咯。 系啦， 咁 Olympic 系咩嚟噶？ 我串一次俾你听嘅 ，O L Y O M P I G Olympic。 你要扮演 Olympic， 哎呀，好好啊，食字食得 奥运猪，咁啊麻烦你啊，桂花田，哇，都系嗰句，由于你系全球皆知汉文啊，广播到啊姐啦 ，come on come on， 咁我哋希望咧奥运开幕仪式里边咧扮演呢只奥运猪 Olympic， 你就扮一只猪耳仔，就戴喺你头壳顶上面，然后你就走出嚟， 哇，我相信入型入格啊， 舍你其谁， 喂， 你中唔中意？ 快应一句啊， 你认真中唔中意？中唔中意？系啦， 佢仲要系从 Olympic 睇出嚟啊！ 哎、食屎啊嘛！佢仲以为咧从天而降啊，飞天红猪肉咁样咧，哇，好犀利啊！咁样 好威啊！ 我搵我个女出嚟得唔得？ 唔得，你个女有冇你咁嘅身形啊？ 阿猪女啊！ 系啦，同埋我哋唔识你个女，我只识你啫。 系啊，系啊，识你。 你中唔中意先？ 你开唔开心？ 高唔高兴？介唔介意？系啦。 我点解要做只猪啊？ 你唔中意咩？ 我唔中意。 但奥运开幕、啊， 哎呀，我以为你不嬲形象咁上下。 系啊，嗱，佢而家就系因为咧出咗事啦，就 因为佢因为觉得嗰个表演嘉宾佢真系身形好丰满，即系好似猪咁样。 日本咪有一个好出名嘅 叫道边直美。 哦，我知道，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 我就揾得佢啊， 系啊，就被誉为 喜剧演员， 系啊，系啊，知道啊， 系啊，佢被誉为叫做日本嘅 Beyonce 啊，咁系一个喜剧演员啦，歌手啦，主持人啦，咁啊。基本上就去咗好多代言噶，咁而家咧就俾人哋踢爆咧，就话呢一个叫做创意总监啊佐佐木宏咧喺开会嘅时候懒幽默咁样咧，佢就话啦：，喂，我谂到啊，就叫啊道边直美咧就 去扮 猪，然后咧就可以食字就变 Olympic， 咁咧从天而降等于道边直美，然后话大家觉得点啊？跟住然后啲女同事全部都话好差，好难堪，然后啲男组员就话咧。啊，组长啊， 系啊， 佢话你呢个提议咧叫做糟糕到咧令人晕倒啊，即系话喂顶你唔顺、 啊，真系啊，即系呢啲笑好似几好笑咁嘅，又真系，但系我想话佢喺开会期间有呢个咁谂法，但系跟住都要出， 其实咪 brainstorm 咯，系咯 ，brainstorm 咯，系啊， 都要， 哇，佢哋都几高规格， 我都系咁话， 唔系咁，但系如果你谂下，你谂下如果你 brainstorm 嘅时候咧，要求个女人咧剥衫裤，然后喺度裸跑嘅。你会唔会因为净系 brainstorm 阶段就会原谅佢啊？ 嗯，好严谨哦， 好严谨啊！ 你开会小心啲啊！ 喂，你愿唔愿意为二台？如果我哋嚟紧有周年纪念嘅话，扮癖走出嚟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5人今日再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向总裁判官苏慧德申请保释。全部人今日不作保释申请，当中3人同时放弃每8日到庭一次申请保释。5名被告分別是吳正亨、梁仿維、何桂南、林卓廷、黃柏宇。除了何桂南之外，其餘4人都沒有律師代表。何桂南的代表律師說，何桂南今日不作保釋申請，亦放棄每8日到庭一次申請保釋的權利。沒有律師代表的梁仿維、黃柏宇亦不作保釋和放棄每8日到庭一次的權利。吴正亨、林卓廷放弃今日申请保释，但是保留每8日到庭一次申请保释的权利。其中林卓廷说需要较多时间准备复核申请。 高等法院驳回初选案被告之一东区区议员徐子健的保释申请，他要继续还押候讯。徐子健的父母和妻子等家人到庭旁听，徐子健得知结果之后向亲友挥手道别，父母离开法庭时痛哭。涉及47人初选案的徐子健早前不获总裁判官苏慧德批准保释，他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聆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审理。司法机构网页显示，包括徐子健在内，至少有6名原本不获准保释的被告已经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并排期今个月下旬先后处理。中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高层对话，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双方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会谈。开放给传媒拍摄的开场部分长达大约一小时，双方发言时针锋相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方深切关注中方的行径，包括在新疆、香港、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经济胁迫美国盟国，指这些行径威胁用以维持全球稳定以规则为本的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说，中方遵循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而不是少部分国家鼓吹的秩序。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早上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首次审讯。一名加拿大驻华使馆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自己被禁止进入法院旁听，对审讯缺乏透明度感到失望。内地警方在法院外设置封锁线，早上九点有警车护送法院车辆进入法院范围。迈克尔和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在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报道说康明海的审讯将在下星期一在北京进行。外交部强调，审讯时间和刚刚进行的中美对话没有任何关系。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9点，跌416点，成交金额7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9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9.5元，跌11元，小米集团26.8元，升6毫，美团325元，跌12.4元，阿里巴巴231.2元，跌2.4元，中海油8.38元，跌3.9元，保利协鑫能源2.11元，跌2.6元，中国平安94.25元，跌0.7元，美盟集团16.62元，跌1.52元，港交所461.6元，跌8.4元，友邦保险96.75元，跌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9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人民币6.515，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927点，跌289点。港金现价报16,0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2.91美元，卖出173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就比较挤塞。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友邦大厦。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普通道去大网仔路方向近住翠塘花园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 Team Building 好手 Candy， 时装达人阿海， 我们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看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是个花字， 错了，春夏秋冬是四季嘛，是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是呢条，今次仲唔是个季字， 错了，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是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在哪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呼吁电话，呼吁电话，十一点四十分嘅时候，我哋呼吁点唱电话。 系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留言啦。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面书专页嗰度都可以留言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我插翻上个电掣啦。 你插翻上啦，好嘅， 插翻上。 张 翻纸啊， 系啦，你一插着就出边嘅 启动仪式啊， 出边嘅气温又上升多两度啦， 系喎， 廿六咯而家。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嗱，我想问下咧。你哋中唔中意买啲限量版嘅嘢噶？ 又买嘢啊！好多嘢买喎，你今日。 吓，啱你 channel 啊嘛， 限量版嘅嘢， 系啊，限量版，系、啊。 我睇下嗰啲系咩嚟啦。 吓、 啊，我中意我买完之后佢变咗限量版。 系啦、 啊，咁就最好啦。 系嗰、啊那个最 free 噶咯。 普遍嚟讲咧，鹏仔系唔兴特别去搵啲限量版。 咁好，点样先可以成为咧？即系你买平时嘅买嘅嘢咧，成为天下世界第一个独一无二嘅。 我喺嗰度刮一刮刀啊，或者刮花佢有一个位啊嘛。 我买完之后佢执一粒都得嘅， 咁咪变咗系天下唯一咯。 系啊系啊，独一无二啊，系咪？但系你想唔想咁做啊？你愿唔愿意咁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嘅手袋啊？ 无需要， 无需要。但系有时咧都唔系话你需唔需要，而系你系被需要啊。 被需要啊？ 系啊，好阴公猪啊！ 系一个好名贵嘅物品。 限量版啫嘛，冇嘢噶， 冇啊，停咗产啫嘛。 系啊， 哦， 限量版 停 咗产， 系啦，限量版停咗产， 咁就成为咗我而家拥有嘅就咁啊，系就被迫成为真系啊独一无二咯。 唔系，咁你都有啲条件噶，好似头先话斋刮翻佢两下，咪独一无二咯。人哋个个都是正正嘅，系你有个佢有个刀疤喺度啊嘛。 所以你都独一无二噶，而家你明唔明啊？ 会唔会有个签名啊？ 啊，签名都几好，咁 或者有个神印。 嗱就是因为呢事完呢一个妈妈啦，佢又买咗个真係限量版、 啊、 真係好似话斋停埋产添㗎啦，把雪雪嘅一个 channel 袋。channel 袋喎， 全白喎，都白得几靓喎， 真系喎，白得真系都，但系真系都几难打理嘅。咁但系好多时咧，啲咁嘅女士咧，可能我系珍藏嘅咁样， 冇错。 佢又唔知点解就拎个出嚟。咁啊，跟住咧就 可能佢太多啦。 哦，即系写咗，即系冇位摆 喺咁样咧。你估仲要特登攞个柜供奉嘅咩？ 系咯， 佢 casual 到咧， 咁 cheap 啫嘛。 就喺屋企咧，就当系随身物品咁样周围摆 喺度啦。 好似郑俊鹏啲钱就周街劈咁样一样咯。 又唔系好似阿姐咁样攞上天台晒， 都可能可以唔使喺屋企室内晒。 系啦，就咁摆喺度。咁啊，即系佢因为屋企有细蚊仔。因为细蚊仔又觉得啊，呢、這个袋都几白净， 系啊， 当画纸啊。 平时平时啲嘢唔系咁噶嘛， 好似块白板一样 啊， 真系 啊，老师都系咁样嘅啫，喺块白板度画嘅。于是乎，佢系攞支蓝色嘅笔喺度画公仔，超埋名。 佢唔系画一两笔喎。 系啊， 佢系画到直情好似咧嗰啲原始人画嗰啲壁画咁样咧， 即系有太阳、有花花， 系 啊，有人啊，着晒裙啊，签埋自己个名啊，构图咧可以话系咧整齐有序啊，哇，话气势恢宏啊，真系。 喂，我依家谂下，如果嗰个小朋友画嗰啲画画咗之后， 系。 有啲似咧，之前呢个名牌都有出一个系列 有啊，嗰啲 graffiti 咁样系啊，手绘系列， 咁会唔会都变成另一种嘅美丽嘅产品啊？ 嗱，即系又见仁见智，咁睇下你认为佢画成点啦？咁咧认真、哦，我又真系觉得咧，佢画得嚟咧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咧，我会佢因为咧都比较蓝色啊。即系 边只蓝啫？ 就咁， 原子笔蓝咯， 系 因为其实唔系因为佢蓝， 墨水蓝色， 系因为个 白色底 个底够白， 系啊，白色底再加蓝色，佢个画公仔咧，其实出嚟效果我真系觉得认真，我觉得啊，我唔会抹走佢，我会留念，跟住仲要攞埋出街，我呢个独一无二，限量版停咗产。 呢啲咪就系针唔吉到肉唔知痛咯，同埋呢啲就叫做讲风凉话咯。 我又想问咧，咁嗰个事主咧，嗰个苦主咧，呢个妈妈咧，本身佢系咪好多呢啲名牌包包嘅先？ 多同少有咩关系？你话俾我听。 有关系嘅，如果佢本身咧都好多嘅。咁而家俾阿女咧画或者阿仔咧画咗一个咁样嘅名牌包包，佢又真係唔觉得肉赤嘅。咁但係如果佢咧其实本来都冇乜㗎，我得1001个名牌包包㗎咋，你都画到佢咁咁咪会肉赤啲囉。 你估嗰啲富豪啊，佢揸嗰啲啊波子啊，又嗰啲大牛出街啊。 佢可以 俾 你刮花俾我。 佢係啦，佢可以俾你刮花，然之后你同佢讲得唔得？ 有啊，独一无二啊。 你屋企都过有5、6个名车啊，我刮花你呢个你有我啦咁样。 佢好肉赤啊而家。 你想象下，系一个纯白色嘅，你而家系有个纯白色嘅袋， 限量版停咗产，然后俾人划花咗。咁究竟你嘅反应应该系心痛啊，应该系想闹人啊，定系应该好似头先桂花田讲嗰啲咧？好靓啊，我接受咗佢啊，真系 应该系无奈。 呢个人性大考验啊！ 我 见到 无奈，但我唔会闹。 但系我想话咧，如果佢系呢个样嘅话咧，即系佢系呢个样嘅话咧，即系佢嗰个妹妹咧，佢、 okay 啊、 女画嗰个公仔啊，嗰、那个样其实咧，我想 你问下自己啊，如果系你屋企个袋啊， 我一定会发癫。 唔系咯，你唔好同我扮呢个道德高地、啊。 我癫完之后咧，我觉得我可能会 无奈 冷静， 你知唔知 系会无奈？ 最好睇系睇留言咧，因为点解咧？本身呢件事已经好悲剧噶啦，但系啲留言咧系令你觉得咧，哇！你班食花生嘅人啦，几多啲网民留言就话啦， 针唔急到肉嗰只 系啦，全部讲咩就话嗱，阿师奶啊，即系因为嗰个事主系师奶啊，喂师奶啊，你要谂下，你个女咧就人生得一次五岁嘅啫。你觉得你个女人生一次五岁嘅作品矜贵啲啊，定系呢个所谓嘅限量版包包矜贵啲啊？俾我就留低幅画啦。哇，你有冇咁大量啊？真系，我觉得呢句咧完全系嗰个风凉话，因为咧好多家长其实咧都应该深受咧就俾僆仔咧涂鸦之苦嘅， 即系破坏好多嘢。我相信 我早两日先中咗招，我嗰啲就唔系咩限量版嚟嘅，纯粹系嗰啲龙珠漫画咧。咁啊，俾佢喺书房度掹咗两本出嚟，大嗰个咧就睇就冇所谓嘅，细嗰个咧佢就系一样攞起支颜色笔喺度画咯。我个龙珠就变咗七色彩虹龙珠啦，画到成本花神，跟住我望住，我冇办法可以感受到佢嗰种喜悦，我净可以同佢讲话攞翻俾我，跟住我就已经咧集气，我已经变咗超级杀亚人一样啊！ 忍住 真系，然后你就唯有拎翻走。咁咯，情况就咁样 啦。你怪责哥哥点解见到弟弟喺度破坏嘅时候，点解唔制止佢？ 冇，我老婆系怪责我啫。点解你唔收我本书咧？ 哎呀， 点解要俾人掹翻出嚟咧？ 都系你衰， 即系 我衰 啫。 系你衰，点解要摆啲咁得意嘅公仔书喺度引个细路咧？ 仲要俾人哋咁容易拎到出嚟？ 你 系 咪衰啊？你 冇啊？你谂下嗱，所以 最惨其实佢自己系苦主，俾人破坏咗心血野心， 仲要系。我唔啱， 你仲要想象下，如果你喺屋企度唔系就系呢个袋啊，你有啲咩白色褛啊、皮褛啊， 做乜唔摆好佢？ 系啦，你俾人画花咗之后，你能唔能够好似啲网民咁样咧？你个仔啊，一世人得一次六岁嘅就我够知啦。 你嗰个日子破坏日子啊，留念啊咁样。 哇，真系衰到咁样啊！ 系啊，你估得唔得咧？系啊，不过我觉得神乎其技嘅，竟然系咧，咁都可以回复翻啊！ 系啊， 佢呢条片咧， 有啲修复师喺度噶。 佢呢条片点解而家会扬咗出嚟咧？就因为有一个咧修复皮具师，简称修具师。 系 啦，佢头先话修复师， 修复师系咪好听啲啊？修具师， 唔系我全名系修复皮具师啊嘛，简称修具师。佢竟然咧就可以将佢还原翻咧，变翻新嘅一样白雪雪啊！ 香港定边度？ 系英国嘅，呢英国嘅呢条片，佢外国家长嚟噶。咁但系咧，总之佢就可以乘机当系揭秘咁样咧，又 sell 俾你睇。 好出名啊！呢个收 据师， 买收据啦， 系啦。佢呢话俾你听咩？皮具有 take two， 系啦。 喂，香港咪又有？ 有香港都有噶， 好出名噶， 成日卖晒广告。 不如我哋下次试下小确幸咧，你贡献你屋企嗰啲袋出嚟。 咁话， 咁咧你攞，你哋多。盘仔多啲， 冇用噶。由于我咧都视钱财如粪土嘅时候，我唔会觉得 hurt 噶。 够啦， 你呢 个 名牌袋，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透翻顺条气啦， 一啲都冇透过， 着翻件小凤仙装先， 系啦，着翻旗袍先， 系做翻你工人啦，打扫啦， 嚟啦，系。 香港近排有一个数字， 嗯， 系创新高嘅， 系。 咁嗰个高 系 咩咧？ 系啲咩高咧？ 年糕、蛋糕。 系 咪即系 Olympic 一样啊？而家食嗰个字， 唔系啊， 佢话高嘛。 系啊，失业率啊，自2004年啊，香港今年啊呢个年度啊创新高啊，7.2%，有成26万多人失业啦，有15万多人咧就业不足。 嗯， 真系希望咧啊，疫情快啲过，大家都可以有工开啊。 嗯， 咁我正正就想问下啦，古人 有冇失业噶啦？ 有，佢哋都有嗰所谓咩 有黑食噶， 闲苦在家啊，冇嘢做啊嘛，佢都有呢句说法噶。 系啊，佢哋都有人黑食噶。 系咯， 咁啊，失业率高唔高啊？有， 应该都高噶。 如果有嘅话， 有啊，系啊， 有失业率计噶， 应该都有啊。农民啊，失去咗田地，系啦，有好多游手好闲嘅无赖啊，嗰啲咯，应该有。 有收坏路钱噶嘛？嗱，其实咧，佢哋就话啦，即系文章咁讲啦，佢大多数古人咧，佢哋一生人咧，一生人咧，只系做一份工嘅啫，即 系 佢耕田咧，就一世都耕田嘅啦，咁样 系好难就业嘅。 啊，系啦，即系 做 咩好难就业啊？咩意思啊？ 好难就业咯，即系佢做咗一份之后，你唔会再搵到第二份啊嘛。 系啦系啦，即系佢譬如即使系农夫个家族咧，佢世世代代即系佢啲仔仔女女咧，都系会做农夫噶嘛。 世袭 系啦，咁譬如做官嗰啲仔女咧，咁佢一定会拉佢啲仔女咧，跟住喂你投考官名啊，咁啊去考试啊，咁样噶嘛。 穷者越穷啊！ 诶，系我又会咁。 而家佢讲转职业，即系你做开铁匠嘅就唔会走去做店小二咁。 可以咁讲，即系好多大部分人，我意思又唔系全部人嘅，佢话大部分人咧都一生人做一份工，譬如打工嘅就真系会继续打工咁样啦。即系所以咧嗰个所谓嘅失业咧就系好，好似有啲夹硬嚟讲话系失业嘅，譬如。 佢冇嘢做就失业噶啦，唔夹硬噶。佢唔转业啫嘛。 都系你可以咁讲啦吓，譬如做官嘅。系啦，做官嘅咁样，佢点样为之失业咧？ 咁告老归故，辞官归故里咯，冇嘢做咯。 哦，咁咪咁 样 退休 咯？ 啊， 系咯， 系啦，即系除咗呢样嘢咧， 俾人贬官或者清朝嗰阵时咧，佢考完嗰个功名咧，佢本来系可以去做个官嘅，但系未有空缺。佢就咧嗰叫做補缺咯，佢就淨喺度咧等咯， 係 啦，係咁 waiting list。佢明明有個官銜個名嘅，不過咧仲未有位俾佢。 啊，可以咁噶？ 有啊，一不停，因為佢嗰 叫做 acting 都唔係喎， 係啊，佢 waiting 啊， 唔係 waiting 啊，你 acting 你都要做咗個位先 act 啊嘛。 你 acting 已經做緊啊嘛， 股加多個 waiting 啊，係 啊，佢呢個叫做唔知咩補缺咁樣，慢喺度等嘅咋喺度， 係咯，好慘啊！嗱，佢話古代嘅官員咧做官嗰啲咧，即係點為之叫為之？失业咧，咁佢就话啦，做官嘅人咧都希望自己可以贡献朝廷啊，为朝廷卖命啊，效忠咁样噶嘛，系咪？咁啊，咁可能咧，但系因为咧，同皇帝嘅目标咧，即系有阵时咧，可能同皇帝嘅目标咧唔一致，又或者会惹怒天子啊，即系话激嬲皇帝啦，又或者咧，即系埋唔到堆啊，同其他嗰啲官员咧，即系其他同事嘅佢啲同事， 即系俾人 关系唔系啦，同啲关系唔好嘅时候咧，佢话咧。一系咧就自己罢免，即系自己罢唔做啦， 唔做官 系啦，唔做官啦。 罢免就皇帝嘅，自己嗰啲叫辞官， 系啦系啦，辞官或者罢官，佢咁讲。 罢官就人哋罢你啊嘛，自己冇得罢自己官啫嘛。 自己咩啊？ 自己嗰啲叫辞官，我唔做啦 咁 样。咁 啊，自己系辞官。咁一系咧就俾皇帝咧 罢免， 放去边疆。 系。 佢话咁咧就系古时咧官员所谓嘅失业咧就系呢啲咁嘅情况。 系 啦，即系净冇咗 失意多啲。 唔系，陶渊明咪最出名咯，佢自己辞官啊嘛，佢辞官归故里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你苏东坡之前啊，我哋啊处长吟嗰首《定风波》其中一句，咁啊苏东坡就俾人贬敌咯。 系啦系啦系啦。 贬咗去嗰度咯。 咁样系啦，所以呢啲就系佢哋所谓嘅官员都有失业咁样。咁至于农民咧？ 农民 有冇 失业？咪失去咗田地咯。 咁咪系啦， 系咪做到死噶？ 啊，都系做到死噶，但系咁即系话冇失业啦。咁但系佢都会有冇得做嘅时候。 咪失去咗田地咯，可能佢本来租人哋啲田嘅，为地主服务嘅咁样。 收地 系啦，冇咗。 嗱，咁系啦，冇咗笪田地，咁咩原因会冇咗咧？佢就话咧，如果做农民嘅咧，基本上就好少嘅，但系。如果遇到天災又或者打仗嘅時候咧，咁可能就冇一笪地啦。咁嗰時佢就可能要再揾，咁嗰段時間佢就會失業咯。 係 啊，係啦。咁啊，否則咧就佢可以做一世嘅，咁啊就唔使擔心個失唔失業啦咁樣。係啦，咁啊之前亦都講過咧嚇，喺秦朝啊，咁啊即係秦朝嘅時候咧，咁有四個工種咧係當其時咧就好盛行嘅，叫做士農。工商系啦，士农工商即系话咧，第一即系嗰个职业咧嘅排名咧，第一咧就系官员，第二咧就 系 农民，第三咧就系打工嘅，第四先至系商人啦，系咪？咁咧佢就话咧，佢哋好重视咧农民嘅，咁啊重视到一个点咧，如果佢有啲咩需要咧，都第一时间咧就去譬如话，哎呀，我笪田地唔够泥啊，可能唔够人啊，可能即系咩都好啦。哦，嗰个朝廷咧第一时间佢就去帮佢噶，点解会咁着重呢件事咧？ 因为佢交税交多， 系咯， 会唔会啊？系咪交税？ 唔系因为龙，你讲紧点解咁重视龙啊？咁系国之本嚟噶嘛？你冇嘢食啊？咁如果你冇田地耕种，咁咪国家冇收入咯。 系啦。咁咧唔系佢哋咁讲，佢古人咧认为咧，读书人咧就治理天下。 嗯， 咁即系佢读书噶嘛，系即系有知识噶嘛。咁咧就受君主呢个重视，系啦，即系皇帝重视读书人嘅。哎，过嚟啦，帮你卖桥啊，剩啊咁样。第二。咁我哋以农立国呢件事咧又好紧要嘅，咁啊即系啲农民咧自给自足咧，佢话咧啲农民好重要嘅，咁咧佢话仲要话百姓啊，如果连食都食唔饱嘅，讲咩治理国家咧咁，所以于是乎咧佢哋就好重视农民呢一个阶段咧，所以农民系排第二喺官之下嘅，系啦，所以佢都着重嘅。咁啊反之咧，商人嗰个失业率，你又觉得又高唔高咧？ 商人的失业率啊， 商人做生意的人多唔多嘢做？ 如果系咁讲，系咪应该比农民嚟讲，佢系叫高喎？即系冇嘢做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点解会咁样啊？点解会 冇 嘢做咧？ 冇人帮衬佢就叫冇嘢做啊？ 可以咁讲啦，即系佢可能冇生意，啲商人做生意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或者话佢冇 买卖， 系啦，做唔到生意嘅就叫失业啦。咁点解佢做唔到生意咧？ 咁因为啲人唔帮衬佢咯，唔买嘢咯，系咪咁啊？或者俾人禁咗咯？ 系咪好多欺诈？ 嗱，吓俾人禁咗呢件事咧就好啱啦。喺秦朝啊，秦汉嘅时候开始咧，佢哋实行一句咩叫做中农抑商啊， 即 系话 贬抑佢，压抑佢， 系啦，抵制佢咧咁样。佢咧将商人嘅地位咧系贬到最低最低最低。见头先嗰个四格啦，个商系最低噶嘛。咁咧就唔俾佢哋咧发围啊，咁啊仲要打压佢。咁点解要打压佢？嗱，打压佢，跟住佢就失业噶啦。 系。 咁点解要打压佢哋？ 哦，因为觉得佢哋咧，所谓巧取豪夺啊，可能咧就会即系高价低价买入就高价卖出咧，就即系伤害到我哋啲市民啦、 啊，有啲似头先你讲咧，话嗰啲商人咧走去做嗰啲咁样嘅神秘盒， 系啊，盲盒啊，盲 盒 啊， 系啊，阿文嘅盲盒， 系啦系啦， 佢又话即系咧，咪就系惊嗰啲商人啊叻啊嘛，因为做生意啲叻噶嘛，啲人有才能啊，有头脑噶嘛，财雄势大，自立门户之后咁点啊？ 对抗政府， 咪就系咯，佢就咧，哇！你惊佢推翻呢个朝廷？ 咁多监管啊， 系啊， 唔俾你赚大钱， 就系惊嗰啲商人，哇！你财雄势大，哇！你同我倾 曾老板 啊，钱老板啊，贵老板，三个喂，我哋都好斗钱啊，系咪先？ 夹埋一齐， 可以夹埋一齐联盟， 跟住系啦。 佢就话咧惊啊，即系朝廷就惊佢哋咧就反佢啦，又或者惊左右佢哋，因为强势大咧，喂，哇，嗱，而家咁样，佢唔得，但我帮我收咗佢，咁样即系惊控制咗佢哋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即系朝廷咧就会先使横手，将嗰啲商人咧贬到最低，等你威啊嗱，咁样 即系冇得威胁我啦， 系啦，就冇得威胁佢咧，系啦，等佢哋冇声出就打压佢哋，将佢贬到最低。咁点样贬到佢最低低到点样咧？原来佢连佢衣着佢都监管埋， 系啊，即系唔准着得太豪华。 系啊，喺汉朝啊，佢嘅朝廷对商人咧差到一个点咧，你啊，唔好话你系程老板啊，曾老板啊， 做咩啊？ 你啲衣着唔准着华丽服饰， 即系要着 你着披麻啊，唔系争啲披麻戴 孝， 你粗咩啊？ 粗衣、 粗布麻衣咋？点解可以俾佢做？ 即系简约风咯，简约风啊， 其实仲型啊， 同啲仆人一样咁样处理 嘅啫，即系唔俾你有啲奢华啊，好富贵嘅生活咁样嘅。 系啊，好巴闭俾你啊！下个礼拜我继续讲下，古代嘅失业率啊， 系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嘅秩序，而唔系少部分国家鼓吹嘅秩序。美国有美国式嘅民主，中国有中国式嘅民主。加拿大商人麦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早上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首次审讯。一名加拿大驻华使馆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自己被禁止进入法院旁听，对审讯缺乏透明度感到失望。內地警方在法院外設置封鎖線，早上九點有警車護送法院車輛進入法院範圍。 麦克尔同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在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报道说康明海的审讯将在下星期一在北京进行。外交部强调审讯时间和刚刚进行的中美对话没有任何关系。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6度或以上。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6点，跌429点，成交金额8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9点，跌2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9蚊，跌11.5；小米集团26.6，升4毫；阿里巴巴232蚊，跌6；美团325.2，跌12.2；中海油8.36，跌4.1；保利协鑫能源2.21，跌2.5；中国平安94.3。跌了1.65，微盟集团16.52，跌1.62，港交所460.4，跌了9.6，比亚迪股份182蚊，跌10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808，瑞士法郎8.378，欧元是6.015，加元6.214，新西兰元5.568，欧元9.2535，每百日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74。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8点，跌468点。港金现价报160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6美元，卖出173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的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开源道回旋处就慢车，佐敦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着上海街挤塞，龙尾排到去拔萃女书院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挤塞，龙尾太子道西。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着深水湾泳滩，由于有工程，现在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着深水湾泳滩一段都是非常繁忙。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着岭南小学一段就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菠萝斜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津桥。将军澳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结婚50周年嘅金婚纪念日啦。 系， 哦，祝愿佢哋咧都永远幸福，永远快乐，身体健康，情深到下一世啊！真系感动啊！50周年结婚纪念啊 ！OK， 好，呢度有个梁咏琳啊，佢就话咧啊，田依鹏哥豪叔，叫我报。叫我暴癫啦， 系啊，点解、啊、你又咁可爱，我哋又咁样噶？ 系啊，有边个可爱啊？ 佢叫暴癫嘛？ 你好唔可爱咩？田姨唔好咩？ 啊，好啦， 你做乜唔接受自己啊？ 系啊，佢话咧，我要点唱俾 Shelly 姨姨听啊？有啲唔开心啊，因为 系啊， 佢话 Shelly 咧好唔开心啊。我妈妈话咧，因为咧。Michael 叔叔咧喺3月10号咧就走咗啊，咁、咧我布丁咧同 Shelly 姨姨咧就要讲一声加油咁样。 系啊，即系我哋上次系啊系啊， 好几个礼拜都一路有诶，系咯、 啊，嗯，哦，系咪嗰位朋友啊？ 系啊 系啊，系啊，咁啊唯有希望大家要努力加油啦吓， 系、 啊。 好，咁啊，相信咧呢位朋友咧一定会喺大家嘅心目中嘅好重要位置嘅，继、续都会系。嗱、彭仔呢边咧有一位啊 Rebecca， 咁佢话咧三宝大家好。我嘅小学同学班长叫做黎山，阿、黎山咧，佢喺3月25号咧生日啦，即系嚟紧生日啦，诶、生日快乐吓！咁啊，祝佢咧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心想事成。原来咧，佢系由1年班去到6年班咧，都系做班长噶，好叻啊，好 犀利啊！六年都做班长， 即系佢已经系6年嚟都扎人名噶咯。 又未必嘅，可能系得人欢心咧、得民心咧。 我都好似系啊，去到5、6年班，即系1至4年班做班长，跟住做5、6年班做风纪啦。 佢、嗰几年都系威逼你有老师选佢咯。 好啊，所以我成日都吓， 扎名 啊， 系啊，抄功课啊，全部都 是。我啲小学同学先就话：系啊，你成日都扎我名，追住我嚟扎噶嘛。 其实扎名嚟做咩啊？唔记得咗添。 告发俾老师 咯，俾老师听咯。 系啦，跟住就捉罚佢哋咯。 系啊，佢件衫咧有花纹噶，咁捉佢啦。 系啊，佢 gel 头啊。 系啊，佢 gel 头啊。 好啦，未讲完。阿 Rebecca 话咧，好羡慕佢啦，从细开始咧就被宠爱，真系叻叻猪啊！咁另外咧，佢就要话啦。喂，男神豪仔，可唔可以帮我唱首生日歌？祝福咧，我哋呢一位班长永远咧得人宠爱。 可以啊， 唱首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so so. Happy birthday to you, do do. 佢叫咩名话？ 佢叫做黎山。 Happy birthday to 黎山，系咪可以叫佢做 Lisa 姐啊？ 黎山班长， 系啊，黎山班长快乐呀 ！Monitor， 佢班长系叫 Monitor 噶嘛 ？Monitress 都有 啊。系 啊， 咁我哋系咪可以唱 fans monitor 黎山系咪黎山啊 ？OK， 系生日快乐。好啦，呢度阿 Wingley 就话你哋好啊，Happy Friday， 好想点唱俾佢妈妈听，我希望咧佢日日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主恩常在啊！疫情之下，大家咧真系要记住保持社交距离啊！大家一定要加油加油啊！ 好，仲有啊 Audrey。佢話咧，三寶你哋好，下星期一啊，3月22号咧就係我媽媽阿 Tammy 嘅生日，想點唱咧俾佢聽嘅。咁佢今年咧就終於咧，哇，可以搭2蚊乘車， 咁快 啊！ 恭 喜啊！ 佢話咧，雖然暫時啦，都係唔好周圍去啦，因為疫情關係。咁但係咧都祝啊媽媽咧就日日都開開心心啦，健健康康，精精靈靈。我哋全家咧都好愛佢噶。另外咧就祝我哋三寶咧就事事順利。好多謝你嚇。 轉頭翻嚟啊，我哋繼續會讀你點唱，聽你電話，同埋應該送份禮物俾你哋嚇。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随随道道嚣嚣扬扬冷冷冰冰，看仙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他改变再还原，他很介意亏损。 The Pink Room，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但移动的中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家拥抱？ 风骚快活人，下一站边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在香港做功课。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站在闸口前送呢份礼物俾大家， 呢、这个都系礼物啊！ 系啊，预告顶，预告顶， 有嘢食添。 系啊，喂，下一站边度啊？ 下一站边度？系讲住边度啊？ 系啊，咁啊，大家都知啦。而家可能你身边仲有好多朋友咧，就会同你讲话，我哋下一站咧，可能要喺边度见啊？可能仲会约定你咧，明年今日咧，一系就伦敦见啊，一系就咧诶悉尼见啊，一系就咧喺呢一个台北见啊。系啦，咁啊，因为好多人都可能咧会去咗唔同嘅地方咧，咁我哋食住呢一个潮流，都想同大家咧即系 一个热门话题啊， 倾下心事啊，究竟下一站你会去边度咧？咁啊，等住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会有呢个全新环节咧，就同你哋一齐讨论下呢个热门嘅话题。 系啊，我哋即系咧，即系因为太多咧，家庭咧都出现好多呢啲叫做啊，去就系离开啦，去边度啦，去点去啦，或者系留翻喺香港。咩唔好啊？咁样都有得去好多讨论嘅空间啊！ 系啊，咁啊，所以其实啊，我哋都可以呼吁定嘅。如果咧你自己有呢啲唔同嘅决定啦，或者你认识你身边嗰啲人，可能咧就话 唔 系，我自己明明留喺香港嘅，但我身边所有朋友咧，阿强啦、阿猪啦、阿猫啦，全部咧都走晒噶咯。 佢哋会去边咧？佢哋喺走之前咧，有冇同你都做好多唔同嘅即系倾偈啊、farewell 啊、辅导啊？你冇遇到一啲咩难题啊？ 系啊， 系啊，咁啊，所以各行各业咧，即系我谂都有啲打工仔咧，可能佢都会吓、啊，即系转移咗下一站去唔同地方嘅。 认真啦，即系我哋三个已经有唔同嘅各自嘅朋友咧，但系咧喺我哋身边嘅各自唔同朋友咧，都有出现即系呢个头先我哋话下一站边度嘅问题咯，系咪 啊？ 咁平心而论啦，其实咁多年嘅历史。總有人咧，都無時無刻咧，就有人會諗去邊度移民啊，去邊一度住啊，過啲新生活啦、啊，呢啲好平常嘅事嚟嘅。咁而喺我身邊咧，都真係多咗一啲朋友咧，佢係會搞移民。只不過咧喺呢段期間咧，我發現咗咧就係、是、原來咧移民都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唔係淨係咧死咕咕係投資移民啊，或者係家庭團聚，原來仲有好多其他方式㗎。 係啊，冇錯冇錯，係咁所以呢度又系可以讨论啦，咁同埋咧喺移民之前咧，即系会唔会你而家都发觉你啲朋友咧，可能做咗好多唔同嘅准备功夫咧？有冇人可能去嗰笪地方咧？佢之前系连旅行都未去过嘅， 有啊， 系 大有人在。 我哋个同学 都心口挂个勇字， 系啦，私家我未去过嘅，但我都要移民去嗰度啊。 我识嗰只蟹嘅啫， 我有同学咧，月尾已经要移民啦，去个地方。原来佢系未去过嗰个地方。我话咁你间屋点样去租住啊买 啊？ 系啊系 啊。 佢话 间屋全部都 系啊，都系靠朋友咧，就系搭路嘅啫。佢从未去过， 好犀利嘅，即系 全家都未去过。 如果咧你话同九十年代比咧？明明嗰阵时候大家去嗰啲咩英美澳楼嗰啲咧，即系你最少都有个 旅行都去过啊！ 一系就旅行去过，一系咧就有个四姨丈啊、八舅父咧， 系有个亲人嘅 喺嗰边嘅， 点都有个噶。而家真系好大胆。 但系而家呢一代啲人咧，如果佢移民咧，嗰、那个地方我未去过， 冇朋友啦，系啦， 冇朋友， 冇亲戚啦，跟住未去过咯。 咁你间屋点搵噶？冇啊，网上搵 A 枕 咯，好劲啊！而家 好犀利，仲要佢哋个心态咧，即系其实都系我嘅年纪啊，但系佢嘅心态咧系唔惊噶， 系。 系啊， 佢觉得 有咩大不了啊？ 系啊，应该搞得掂啊！ 即系唯有心口系个勇气 犀利啊！ 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等一下啦，咁啊亦都可以喺 下个礼拜二， 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会有呢个下一站边度，同你分享一下咧你身边嘅朋友咧，如果佢哋都决定咧去唔同地方嘅话咧，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系啊， 咁我哋可能亦都下个礼拜咧，我哋开个面书专业咧，开一个即系 column 底咧，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喺嗰度咧留言咧，就大家 分享下你哋啲情况系点， 系啦，互相加油打气噶， 朋友系点啦？即系佢引发到个家庭问题嘅系啲乜嘢都可以同你倾下偈。 咁我哋今日点唱系咪可以都点俾我先？我有个朋友就嚟移民嚟香港啦，我都想咧点个唱俾佢听都得。 都会嘅，如果你身边都有啲朋友咧，佢哋已经系咧准备喺倒数定噶啦，一个月后啊，两个礼拜后走嘅话咧，欢迎你都可以咧打电话上嚟啦，或者喺面书上面留言啦。系啊，话俾我哋听，会唔会你啲朋友下一站已经去咗边度啦？下个礼拜二啊，拭目以待。 别以为我非你不可，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按分认命配合，要你丢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忍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胸前为爱破除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永远的永远。

好啊 ，encore 嘢。 唔系咯 ，fans monitor 都齐埋啦，已经系咪？ 诶、okay, 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 fax 号码233963都欢迎大家 fax 嚟啊！我哋网上留言都欢迎嘅。 冇错，电话旁边系你啦，系咪少年的你定系少女的你咧？哦，原来系少女的你啊，何太。 早晨， 早晨啊！你好，佢我听到佢话三个衰人， 好耐啦，自从啦、啊。咩啊？展鹏北加咗落去咧，我都未打过你。 陈展鹏，系啊，陈展鹏， 佢叫陈振鹏。 系啊， 系啊，陈振鹏。 陈振鹏， 是但啦。 系啊，唔、啊、好意思啊，因为咧听得唔系好清楚。 唔紧要，都系一句啦。 系啊，我做咗手术，啱啱冇几耐。 哦，系、啊、你做咩手术啊？ 嗯，嗰只脚退化咯，哦、通常而家好多呢啲嘢嘅。 咩只脚退化？ 只脚啊，即系行得唔好啊。 哦 ，OK， 系啊，个膝头哥嗰度。 系、哎、啊，系咪要换嗰啲关节啊？ 系啊，系啊，系、哎、啊，好似 换完之后好爽噶，冇、啊、事噶会。 好似阿黄淑仪咁啦，不过嗰排都好辛苦啊，瞓觉嗰阵时热，即系逢系夜晚瞓觉咧特别痛噶。 系系，而家做咗几耐啦个手术？ 一个月都未够。 咁佢话要几耐先至叫做适应到㗎？ 即係你要自己要屈囉，屈嗰阵时好痛囉，仲做緊物理治疗 囉。对呀、啊、都要啊，因为呢即係如果唔系你唔换嗰个膝头哥呢， 係 又好难行路真係。 冇几耐咋，年零两年到㗎咋我。 O K 㗎。 我而家等政府嗰度等好耐，收尾去私家度囉。 慢慢嚟，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呢都要换嗰啲零件咁样呢，你简直係越嚟越正㗎啦，会行得。 係囉。 不过呢听完之做完之后听到啲人去探嗰啲姊妹啊或者亲戚都好啦，佢话隔篱嗰隻都有嘢㗎，冇辦法啦，做完一隻先啦，咁听完之后都冇得做。 係呀，咪逐隻嚟囉。逐隻嚟㗎，佢哋嗰啲膝头哥有啲逐隻换㗎。 真係要换埋隔篱嗰隻，暂时好似觉得冇嘢㗎。 不过唔係㗎，因为嗰时我都有同我爸去睇医生呢，嗰、那个医生佢都话通常呢换就要换一对㗎，如果唔係呢会有啲唔平衡咁样㗎会、 哦。 有时都会㗎、啊。不过唔紧要，你慢慢等医生、啊、等医生帮你安排㗎、啊啊。 好啦好啦，多谢你哋、啊。 系啊，你要点唱点俾边个听。 系 啦。我个女呢3月8号啦，我个孙就3月11号啦。 咁开心啊！ 系啊，我三月份都好，我一对孖孙咧就嚟26号有生日啦。咁、 哦、 咧祝佢哋系啊，我大新抱系生对孖女，我都打过几次嚟噶啦。 系 阿计花田同阿曾志豪都知嘅。咁咧我祝佢哋身体健康啦。 系 啊，又多谢我女早嗰排喺佢屋企住啊，服侍我啦。同埋我啲仔女都 OK 啦，我啲新抱都 OK 啦。 系真系好难得咯， 系啊，都 OK 啦 ，OK 啦。咁咧希望我自己又快啲康复啦。 你都 OK。 其实自己都好惊噶，个心理形成都惊，因为佢而家屈得咧，定系要屈多啲屈多啲，其实屈嗰阵时都痛，其实自己知道自己好辛苦咯。但系嗰啲人啊，我好似我女话，你做咗之后你自己做运动唔屈多啲就白费噶啦，做咗之后咁样乜乜乜， 系啊， 咁咧嗰个压力又，但系你谂下。个个都想自己好啊嘛，但系你屈嗰阵时真系好惊啊，会好似呢排咁屈嗰阵时咧，有啲嗰啲更更声咁噶。 我、哦、因为你里边换咗个教啊嘛， 系 啊，所以人嘅身， 你同自己讲，而家开始咧，你就要能屈能伸啦。你屈完之后再伸翻佢，伸佢一脚又屈翻嚟咁样。 所以嗰啲人嘅身体真系要健康。 冇错， 呢啲冇办法噶啦，过去咗挨翻嚟嘅，即系逢系辛苦嘅功劳，一定系有呢样嘢。不你过去咗就希望好似望将来啦，系咪？而家做咗希望即系。咁啊，日日喺屋企行啦，同要敷冰咯。 我睇你不如咧试下咧喺望，即系嗱，你复诊嗰时问多啲医生咧个情况系咪咁噶？因为你真系第一次啊嘛。 佢唔系佢而家话你做咗都有成90几噶啦，分即系你如果个屈嗰个程度屈得好好噶啦，即系太要求高嘅根本就一个月都未够。而家我自己。在屋企唔使攞解帳咯， 係爭好遠嘅，爭好遠。你比較下，你未換嗰個西頭哥之前咧，可能你就行得好慢啦，又震曬腳啦。 唔係行得好慢啊！未換嗰陣時，自己去廁所啊，踎個塔嗰陣時， 要坐低伸直只脚，要缩埋只脚先可以去个塔噶。 咁、啊、你谂下，而家争几远？你可以自己屈啦，已经。你之前系要即系吓。 而家坐喺嗰个塔度咧，就唔使好似以前咁屈埋只脚先可以坐咯。 不过就痛咯， 系啊，即系有好处咯。初初你入去手术室，你都系 有进步嘅。 打个几支麻醉针，你都系几廿岁人都系惊嘅。 慢慢嚟，嗱，你再过多可能一个月，你又再打嚟咧，到时你话俾我听，佢可能做紧托马斯旋转嘅啦，已经 系咯。希望你努力加油啦，系啦，明白。 唔系啊，嗰啲医生都系话迟啊，一年半载或者半年啦、啊，都可以游水，都可以成嘅。不过脚力咧就唔会好似以前咁。做得咁劇烈咯，即係慢慢咯，即係又會再保護下自己嘅嗰個只腳啦，係咯。 好啊，多謝你，你到時再打嚟同我哋報喜，好冇？ 加油啊， 何太！何太， 拜 拜，拜拜，你好啦，你又變尖聽啦，靚仔到咁， 係咯。 是唔抵得噶啦， 好唔抵啦，真系人又咁高大，几有似你真系。 系佢叫程振鹏啊，嗌得啲你嘅名吓、啊。 我变嚟变去，知唔知我都系变两样噶咋？ 曾志华啦， 一系就曾志华，一系就曾志伟。 曾志 伟 啦， 系啊，都唔系 sell 靓仔嘅， 都系 sell 财啊， 系 财气， 好彩， 好彩你靓仔咋？ 我都觉得系啊，真系，哎呀，真系，唔得噶，碌Sir会听到嘅，真系。好啦，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梁太。 系啊， 梁太你好啊，慢慢嚟，梁太你好， 你好， 系、啊、 想做咩点唱？ 系， 系咪要点唱？ 系啊， 你讲啊， 冇，我想我琴日咧就系我本人生日， 系， 生日快乐，保祝你吓、 啊，多谢，前日咧就系我哋结婚六十五周年纪念， 哇，六十五啦已经， 六十五周年啊， 系，点样点样庆祝法？ 冇啊！而家現在戲嗰啲人都冇翻嚟噶，係咁打電話咯。 哦，咁啊打電話，大家報下喜都好啊。 係啊，係啊。 係、 啊。 我想問你係幾時結婚㗎？阿、啊、梁太。 六十五周年咯。 三月十七。 三月十七，唔係啊，即係幾多歲啊？我意思係幾多歲？ 我廿一歲結婚。 哦， 廿一歲結婚， 咁啊，所以而家 哇，咁你哋八十幾㗎啦喎，係嘛？ 86 喎、啊，係喎、啊，喂，咁你呢排你哋喺屋企係咪都係少出街啊？都係屋企煮飯仔多啲啊？係、 啊，喺屋企嘅啫。 係啊，慢慢嚟咯。咁、你今日你想點唱俾邊個聽啊？係咪老公仔啊？就係 點唱俾個老爺聽下。 哎呀，老爺，我中意呢啲名啊。 就三月十一生日啦。 係 係啊， 係 啊, 啊, 啊，好啊。 咁係咪87歲啊？ 加。 92岁，哇，犀利喎，真系， 两位都系好， 有冇打麻雀仔咁样噶？你哋 系咯， 往日系有，而家冇咯。 哦，因为你赢太多，系啊，赢太多。 因为唔准绝对啊，无谓啦，唔系喺屋企你眼望我眼。 你可以上网打麻雀噶，叫你啲睇有冇人教你啦，上网通咁样噶。 因为我有咗几十年糖尿病，我哋有啲青光眼啊，睇唔到乜滞啦。 哦，你叫你个侄友大声啲，碰啊，白板啊， 系啊，咪甩噶嘛，甩牌噶， 系啦，唔使惊啊，好强 嘅。唔系得两老响度，佢哋啲后生唔同住噶嘛。 系，慢慢咯，你又叫佢得闲就打个电话俾你咯。咁你要唔要讲啲情深说话俾阿老爷听啊？ 阿老爷有冇买翻啲玫瑰花送过俾你啊？六啊五周年结婚纪念、啊，真系咪？ 冇啊， 唔系小嘢喎， 系啊系啊， 锡翻啖都要啦。 冇啊， 你锡佢得唔得啊？ 因为佢呢两年咧，佢又中咗风喺屋企，乜嘢都唔 系 好方便咧，有人服侍啦。咁啊，佢咧就不嬲都冇咁嘅情调嘅，由后生至到而家都未试过话送咗花俾你嘅。 系啊，你有咪得咯？嗱，你主动。 佢嗰啲逐个人之初嘅人啊，老鬼嚟噶 嘛？系啊，唔系你主动啊嘛，你主动 o 佢一啖啦，好嘛？ 系啊，嗱，你不如咁咧，你就喺佢个银包嗰度攞啲钱，咁跟住咧就自己落街，佢唔方便行啦嘛，你自己落街买支花， 再送俾自己， 跟住咧就当送俾自己嗱，去用佢嘅钱啊，老嘢嘅钱嘅咁样，假赚啊，一送翻俾自己啊嘛， 咁样得唔得？ 佢唔会反对， 系啊，系咯。 翻嚟两个，翻嚟个公人服侍好，个工人咧就 做晓买个生日蛋糕俾我。 哦，咁几好啊！ 证 明你哋，证明你哋关系好好啊！ 做咗十几年 啊，照顾咗十几年 系。系咯，咁你一次过点唱俾佢哋两个听咯，好唔好？ 系 咯， 系啊。 阿谷姐姐叫咩名啊？ 照顾你一个。 我姐姐。 嗯。个工人。 Carol 啊。 啊、哦 ，Carol， 佢个老公就系老嘢，个工人姐姐咧就 系 做到嘢， 系 啦，太太自己咧就 系 好嘢， 系 啦，哎呀， 非常好， 三样嘢加埋正嘢，好啦， 恭喜晒， 恭喜晒，得闲再打嚟咯， 好啦，拜拜， 拜拜， 身体健康， 系啊，电话号码1877388啊，转头继续听你电话。 相信一切未完，鲜血滚烫未完，骨要呼应未完，海要呼应未完，激过掌称作手足的觉不断。知道灾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怪，急促神应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完。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身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管已疯了未完，口已疯了未完，路途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扮欢乐，心都不会开，如何能期待你不能去的未来？天要几载，天要塌下来，仍要与天比赛。 明年见啊！呢个版本系 One Promise 同埋阿 Jer 柳应庭啊吓，咁啊点俾所有可能你而家系喺度伤心紧嘅朋友唔紧要噶，明年见啊！明年应该会更加好噶、 嗯。你哋真系有伤心噶、啊、，Janet 咧就话啦，阿龟姨姨、豪叔叔、彭叔叔，佢话咧想点唱俾猫猫 Golden 听啊！佢琴晚咧离开咗我哋，去咗彩虹桥啦。佢话而家呢一刻咧都未能接受到佢离开，咁希望咧屋企人啦、嗯，个个人咧都系加油啦，打气啦，阿姐。 希望高顿咧可以去到咧彩虹桥嗰度咧安乐乐啦，唔使再受苦啦。 我呢边咧有 Dicky， 咁佢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听日啊3月20号就系咧我爸爸阿志哥登陆嘅大日子啦，即系系啦登陆啊60大寿啊！咁咧喺呢度咧就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呢两年咧，佢话我同家姐咧都出咗社会做嘢啦，出身咯。咁就话啦，阿爸爸咧，你辛苦咗20几年，都系时候咧可以休息下啦。哇，享福喎！ 生性 咁啊，同时间咁啊，佢希望咧一家人每日都系开开心心。咁爸爸你咧就同阿娘亲。佢用嘅字系娘亲，恩恩爱爱，甜甜蜜蜜过每一日。咁阿仔啊系仲贤啊，阿仲贤阿 Dicky 啊吓，乖啊真系。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就系Susanna Pang 啊，佢话咧3月17号咧就系我同阿伟明阿 Jeff 咧30周年嘅结婚纪念日啊，系珍珠婚啊吓。16号咧亦都系阿 Jeff 嘅生日嘅，我哋喺美国嘅新泽西嗰度咧住咗好耐噶啦。由大家喺香港仲系中学同学啦，拍拖结婚啦，直至移民嚟到美国，转一眼咧40几年都时间好快啊。感恩咧同埋珍惜眼前人啊，亦都挂住香港嘅亲朋戚友嘅，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亦都祝香港人咧一切就要安好，可唔可以唱陪着你走？唱咗啦。 点解你头先个音系咩音啊？曾志豪， 俾多我一生一世啊！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过千山过千海。 OK， 好呢度咧有个 Winnie 啊 ，Winnie Wong 就话你哋好啊，侄仔阿俊咧，阿俊生同埋阿俊贤咧，星期日咧就会去英国啦，好唔舍得佢哋啊，但系冇办法啦，咁样希望咧佢哋去到英国嘅生活啊、工作啊顺顺利利、开心心啊，两兄弟咧。互相扶持，可唔可以点只歌俾佢啊？佢话我系佢哋嘅三伯父同三伯母啊， 可以叫佢礼拜二打嚟下一站边度咧？分享下，分享下佢哋即系可能喺走之前咧，大家曾经有啲咩计划啊？咁样 星期日就飞啦，即系仲有两日就飞啦。 好，呢度有个孔志娟咧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想豪仔你唱咧，我只想身体健康，俾咗好多咧身体唔舒服嘅朋友听啊，多谢你哋啊。 系咁啊。我有一个好短嘅阿 Ken， 阿 Ken 话咧，你哋好啊，今日咧点唱俾我表妹阿 B， 佢生日快乐，祝佢咧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好 ，OK， 咁啊，阿森华就话啦，你哋好啊，刚刚收到咧朋友喺 Facebook 留言咧，话佢个仔仔啊换肝之后咧情况就唔乐观啊，佢话想同佢仔仔阿泽泽咧加油啊，叫佢唔好放弃啊，泽泽要加油啊，佢阿姐睇到佢嘅留言咧，真系令到佢心痛，希望咧我哋三个咧。一起同佢集集气啊！同阿泽泽加油加油，打气打气， 系冇错，一定要坚持吓。咁呢度咧，亦都有一个蓉蓉啊，佢就话：田老鹏你好啊，今日系我大佬嘅正日生日啊！3月19号，早大半年之前咧已经计过噶啦，咁啱咧又系星期五点唱，真系好啦。佢话希望可以读出啦，我哋风雨不改咧，疫情期间就听我哋节目。 多谢。 祝咧佢世界上最叻最劲嘅大佬生日快乐啊！佢话咧之前成日激嬲佢啊，希望我以后会激佢少啲啦，咁样。 系啊，有个 Sunny 啊，呢、這个咧我哋大家都要。都要听一听，佢话咧今日六合彩咧过亿嘅奖金， 哇哇哇哇， 希望分到少少啦，所以佢呢个咧点唱俾自己嘅， 咦咁即系我哋系我哋对头人嚟嘅咯，我都有买咁点算啊？ 佢分少少啫， 我都系分少少啫，好啦，咁我哋争取时间听埋呢个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个？ 你好， 阿玲 啊， 二靓你好， 你哋好啊， 请讲， 好耐冇听到你哋把声啊， 系啊，你打嚟咪得咯， 系啊，我有听心机， 系啦，你讲啦，有咩想点唱？ 系我想点唱俾我妈咪听，因为妈咪咧就之前8号咧就撞亲个膊头，啲骨头碎裂断咗啊！ 哎呀， 系啊，喺停车场跌亲啊，停车场咪有嗰啲胶薄嘅， 系啊系啊， 佢揸住拐支拐杖。望住我表弟架车，跟住佢就扑亲啦。 唔系啩？咁而家点算啊？ 而家就去入医院，跟住就医生就搵啲带晾住佢，就等复诊咯。咁同埋佢又要做通波仔手术。 Oh no！ 哇，咁佢呢个时候就真系好需要你哋帮手集气噶咯，真系好痛啊！ 系啊，好在我细佬即系睇住佢咯。 哇！又撞膊头， 出院嗰啲啊，琴日出院啫嘛，妈咪。 系。 咁起码， 但 系通 波仔手术就排紧期咯。 但系手术仲要排期，咁佢而家咪一路扎住咯，要。 系啊，唔系嗰个膊头就唔使做手术。 哦，系通波仔嗰度啫。 系通波仔嗰度。 O、okay, K， 喂，咁、啊、你真系要多啲，要同妈咪加油打气啦。 多啲陪佢啊。 系啊，我知啊。 系啊，嗱， 同埋我祝我女咧今个月24号生日。 系啊，好啊。嗱、 啊， 我哋约定你咧，就等妈妈做完手术咧、啊，你再打过嚟俾我哋，好唔好？ Okay, 好啦，多谢 你电话。 祝福大家啦，系咯、 啊。系啦、啊，平安喜乐啦吓，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